有提及和解金额。安特鲁王子将会捐款给朱弗雷。捐款给朱弗雷的慈善基金，支持性侵受害人的权益。文件提到，安德鲁王子未有承认犯错，又说安德鲁王子从未打算诋毁朱弗雷的人格，承认对方是性侵受害人，并受到不公平的公开抨击。朱弗雷早前提出民事诉讼，指控安德鲁王子在他17岁的时候对他性侵，安德鲁王子一再否认。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一道高压脊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和有雨。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34点，升278点，总成交金额25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0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2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5蚊，升5蚊。阳明生物62蚊，升3.5毫，阿里巴巴122.4，啱转咗系122.3，升3.9，美团219，升5蚊，比亚迪股份248.2，升7.4，友邦保险87.6毫，升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2，英镑10.572，瑞士法郎8.434，澳元5.582，加元6.137。新西兰元5.181，欧元8.859，每百日元兑港元6.74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2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7点，升552点。港金报1724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13美元，卖出185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红隧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骏发花园。咁较早前啦，坚尼地城爆水管，卑路炸街、士美卑路交界有封路，咁而家封路重开。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面行驶紧的单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东涌影湾园四期、听涛轩15座、葵涌葵芳村葵仁楼、青衣长亨村亨怡楼、葵涌葵盛东村盛日楼、青衣长康村康华楼、青衣长安村安柏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破新气加。 敬文妈妈，新一年有啲咩想鼓励屋企人啊？ 我想讲，继续拥抱希望，疫情过后就可以一齐去旅行啦！ 我最希望可以全家大细一齐出街食晚饭，都可以唔使隔开几张台啊！ 真系听到都令人好振奋啊！记住，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祝大家团团圆圆， 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决定入股李一鸣的制衣厂，李一鸣故作公事公办，阿娇就劝李一鸣不要放过今次追求简爱的大好机会，仲话原来简爱一早就知道李一鸣只是扮有女朋友。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年代不同但心态接近。 还有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还有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 杨千玺嚟讲，笨小孩是一首好励志，亦都承载住好多人回忆的歌曲嚟嘅。能够同刘德华再次演绎呢一首经典，佢话要多谢今次撮合佢哋嘅电影导演。作曲高峰，填词刘德华，改编词刘德华、林乔，编曲有郭晋江、郭小峰，监制陈德健、黄超。什么四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刘德华、易烊千玺还是笨小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亚洲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祝大家身体健康，讲嘢响过个啷啷， 冇啷啷咁点算啦？响个查查，好唔好？好嘢， 啷啷声，大家讲嘢，身体健康好紧要噶啦，我真系关心大家，每一天一定要提大家吓。 冇错，你边位啊？ 我系梁启章，讲咗啦先。 你讲梁启章咩？你冇讲啊，你就系话。 再加一句啦，希望大家响个啷啷，我系梁启章。 系啦，希望大家都可以诶，敬到个查查，我系李丽仪。 我就是我偶像啊，周慧敏口中的鬼马风骚快活人嘅鬼马强。 嗯 ，OK， 喂，鬼马强，你而家系咪仲喺被斗啊？啱啊，啱下咁样啊， 系啦，吓、啊、出去探听下风声啦、 啊。你出咗街 凉咗啊？ 你去边啊？而家 喺屋企咯。 咁你又出咗去？头先你啱啱先一秒前先话我出咗去探听下， 转个圈啊嘛。 你食咗药未啊？你食咗药未啊，黄老伯？ 啊，李姑娘，李姑娘提你食药啊！ 系啊，我关心你啊！ 同埋喂，你嗰日你出门口前记得挂个名同埋地址喺个心口喎、 啊。系、啊、我关心你啊，我惊你翻唔到屋企啊！ 翻唔到屋企啊！ 系啊，知唔知啊？ 啷啷噶啦！ 系啊，最好啦，攞埋个查查。 喂，但系咁， 攞埋个 B B。 无论你头先或者一阵间想出去行咧，真系嘅，真系小心啲吓、啊，因为 take care 啊， 危险啊出边。 系咯、啊，又唔可以用危险，又唔可以用危险形容，不至于你唔好吓亲人。 你好似讲到我就出边枪林弹雨， 周围有狗咬你脚 咁 样， 咩叫做危险？ 咩叫危险先得噶？系咯，嗬， 即系只不过系 你又唔好吓亲人， 系咯， 不至于，不至于。 我都阿伯今日应该系要吊埋盐水啦。你今日 食药都唔得， 食药都唔够， 打针都唔得， 药要食。 同埋今日做一个靓啲姑娘，得个食。 哎呀，真系， 系咪啊？ 系咯，你咪系，系咪？ 王伯， 王伯，你食咗嘢未啊？你记住要食埋早餐先、啊。 王伯，好啦，你王伯，你将啲药捞埋落去，一次过倒晒落去啦，咁样。我惊食漏啊！ 你记唔记得你自己食咗嘢未噶？ 记得。 食咗咩啊？今朝王伯 食番碱。 唔係，我食咗個芝士腿包，加一杯咖啡。 OK， 係咪瞓喺床食啊？好舒服嗰啲， 都係啦， 嗰啲 breakfast 啊，嚇。 不嬲都系咁噶啦，你哋唔系嘅咩？ 梗唔系啦，点会系张 床？点会好似你私人空嗰啲？ 点会好似你咁啫？ 条啊， 一系就住嗰个地方系好细， 唔系厨房就喺佢脚下边。 冇错啦， 即系佢 揦个煲出嚟，喺下边就煲腊肠饭。 冇睇少我你哋， 仲攞出攞出第二条腊肠。 哎呀，蒸咗自己个印象，因为你中意食印象噶嘛。唔好食咁多啦，王伯知唔知啊？ 好啦，开始嚟星期三节目，送俾你大家有少女心事， 耶 ，Leslie 张老师。 霓虹里、雾里、昏暗灯光，带醉的小嘴散着爱的清香。灰色的 jacket 里还飘的香水，沉默里不敢放胆向我望。谁人在现在拿起忧郁锁紧你？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明白是误会，在此一刻深深一吻，期望可开解你眼泪。Sayonara， Sayonara， 少女心事，但愿我亦了解，我也能知。 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77%。星期三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嚟撒哟那 撒哟那啦撒哟那啦一朵离开有没有迷路落寞是真撒撒哟那啦撒哟那啦撒哟那啦撒哟那啦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吹清劲嘅东风嚟噶，及高地间都吹强风，未来数天风势大，大啲有几阵雨。呢、这个周末天气又会显著转冷，间中有雨。三个钟嘅风骚快活人送晒俾你。一齐嚟听听，一齐参与埋。 少女心事，但愿我亦了解，我也能知。少女心事，漂泊的恋爱不便终点。 哥哥张国荣。少女心事中日版， 少女心事，但愿我亦了解，我也能知。Sayonara， 少女心事，漂泊的恋爱不便终。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吓，听完呢一个就系少女心事嘅中日版咁样，继续咧同阿王伯啦，咁我哋坐喺直播室做呢个节目嘅。 冇错，王伯你好， 王伯， 系王伯，系啊，关心下你咋，打电话嚟问下你今日点样啊？系啊，有冇头晕身庆啊？ 冇啊， 冇啊， 嗰啲同事嚟冲咗凉未啊？ 系啊，冇咁早噶。 有冇同你省省啊？ 唔系啊，好早冲嘅。 O K， 冇咁早噶， 因为夜晚就冻啊。 哦，冇错冇错， 但系冇咁早嘅。 我关心下你啫。 而家呢个时候应该系啱啱食完奶咯。嗯， 食奶 系啊，食奶噶。 啊，系啊，佢哋会冲炼奶。 系啊，会饮奶，会饮奶噶。 饮炼奶 系啊， 饮炼奶未啊？今朝 系咯。 我唔系饮炼奶，不过饮其他奶。 我知我知， 羊奶啊嘛， 豆奶系咪？ 羊奶母啊嘛，你系你系著名嘅羊奶母。 跟住晏昼食小白菜。 头先我系豆奶。 羊奶母最中意咩？小白菜。 好无聊。 你好好。你话我无聊， 咁无聊嘅节目，你冇去听 啦。系啦，我都系咁话，波哥，波哥， 咁争做咩啫？ 咩啫？ 我话谂起你晏昼食小白菜，我戥你开心啫。你中意用咩煮啊？蒜蓉炒啊，定系点样啊？ 蒜蓉咧 ？OK， 好嘢。 OK， 喂，好啦，嗱，静一啲。最近咧，日本有个调查啊，阿王老伯， 同 你 讲下，王伯， 因为咧嗱，即系我唔认同你头先讲危险嘅，即系需要小心，但系不至于话要好惊好惊咯。因为而家有时咧就系大家过分惊，就会形成乜嘢啊？王伯，你知唔知？就会形成嗰啲叫抢购物、抢购物 恐慌。 我嗰日睇有个朋友喺 Facebook 摆又抢厕纸，哎呀，佢香港人点解咁中意屙屎嘅咁咧？ 佢哋唔系中意屙屎， 成日 抢抹嘢啫， 几廿碌咁摆。屋企仲抹， 系啊， 纸巾唔抹得嘢噶，你知唔知噶？ 我知道， 纸巾抹嘢会，佢会黐到一条条嗰啲丝啊，或者 佢会甩噶嘛？ 唔得噶，纸巾唔可以代替毛巾嘅。 系， 佢都唔系爱嚟咁样嘅，系咪先？但系你又唔可以用毛巾嚟当纸巾，系咪？ 系啊，佢可以搵嚟瞓咧，可能即系搵，系咪啊？好多咁啊，铺喺地 一碌碌嚟瞓吓。 冇错冇错。 好啦，咁日本嘅调查讲乜嘢咧？就系疫情当下咧，佢哋有十个样嘅地方咧，根据呢个调查，佢哋所讲咧系点都唔会掂，点都唔会掂嘅咁。其实咧，喺未讲个文章之前咧，我想问你哋咧，其实咧，你哋系咪最近都已经开始实行咧，用一啲纸巾隔住嚟揿嘢噶啦？有冇啊？ 唔系，唔会噶。 因为我见到咧，嗱， 佢都用手掂嘅。 吓系啊？ 系啊， 手套都唔戴啊？ 唔戴噶，惊咩啫？其实最紧要嘅就系你最后屘你会洗手啫嘛，你会掂嗰啲眼耳口鼻嘅时候，之前嘅话，总之我系要 make sure 我的手系干净。 咁个个人唔同啦，有啲人咧，你真系个屎渠咧。 屎渠我都系搵手。 我一定用手套咯， 我 唔系我敢掂嘅，但系我搵手套咯。 是不是啊？我不会的。 OK， 同埋点解你，同埋点解你要掂屎渠咧？ 嗯，因为其实我嗱，因为点解要摄？因为要抹咯。 哦，屎渠都要抹干净。 屎渠都要抹噶，要通通，通一通佢。 真系，你嘅清洁，你嘅清洁程度已经去到呢一个癖啦。 冇错啊，我爬，我可以爬埋入去，我可以，我可以爬入去睇下咯。咁样啊， 好啦，唔好讲嗰样。咁咧就系话，好多人咧而家用紧一啲纸巾隔住嚟揿掣啦。又或者咧，我见到我林林种种都见到啦。 揾锁匙咯。 锁匙，锁匙其中一个啦，但系讲咗唔好咧。锁匙尖啊，不如督穿人哋嗰块胶。 系噶。 咁另外咧，就有啲人咧就先喷一即佢揸住一支消毒嗰啲细细支啦，喷咗个 lift 掣先揿。我见过人系咁嘅。 啊哈。 系啦，或者 但会坏噶，人哋里面啲电子嘢咁。 最好唔好啦，不过而家好多揾块胶贴住噶啦。 系。 即系你唔会真系喷到佢嘅。 嗯哼。 系啦。 就喷块胶系嘛？ 系喷出边咯，然后先揿咯。咁呢个我又觉得，哇！咁你嗰支消毒药剂咪喷好耐，即系好快喷晒咯。 其实唔使啊，你点解要消毒嗰块胶啫？点解你唔消毒自己嘅手指啊？ 系咯，所以咪个个。有唔同嘅方法咯，你点噶嘛？阿王伯， 我都系就咁样揿噶咋嗱，反而咧，你话嗰啲玻璃门啊、大厦玻璃门啊，或者商场啊，或者任何门咧，我尽可能咧，如果我唔中意攞只脚推开佢嘅，因为我觉得好肉酸，唔系干净，我就会用手，但系我会系拣啲砖系好高嘅位，平时啲人。即係較少機會， 你就得啫。我點啊？我跳上去咩？ 唔係咁，你咪矮，你咩？唔係你咪擁啲矮嘅地方咯。 係咪啊？我就擁地下係嘛？ 你擁地下咯。 擁地下，偷人哋 上唔轉下唔轉嗰個位， 接入去 哦都可以。 咁如果咁，不如揾腳。但我又唔覺得用腳幾差，除非你咁啦。你如果用腳，譬如廁所門，你睇唔到外後邊有冇人咧，就唔好用腳，因為你會一硬咧，腳會大力咗噶嘛，會撞到人哋。呢個係真嘅。但如果你明知後邊冇人，你揾只腳拱開少少，我都 OK 啊。 我都係真係冇乜所謂咧。個手掂完之後都係嗰句啊，即係總之嗰個原則啊，就係你要掂自己之前嘅話咧，洗乾淨啊，已經 OK。 OK， 好嗱，十個地方睇下香港嘅我哋朋友們咧，又會唔會對呢十個地方比較擔心啦？咁第一係啦，自動售賣機嗰啲掣。你撳汽水，所以唔係你要撳嘅， 係啊，冇錯， 因為你嘟完之後你都要撳噶嘛，咁佢哋話盡量唔掂嘅， 點解 咧？ 因 为咧就 细菌咯， 同埋日晒雨淋啊，即系佢觉得喺外边啊，系、 哦、 啊，所以其实又多尘啊，又多成啦，咁啊惊佢可能沾染到啲病菌嘅话，你就会好容易喺嗰度就会有。 我比较少用呢啲机，所以我就真系冇乜特别。 你惊唔惊啊？我网吧唔惊嘅，网吧有人喂噶嘛。所以佢唔使自己 戴口。 日本就轻，嗰啲自动售卖机。 香港比较少嗬。 我中意嘅都系啊，我中意嘅，有时行山啦、啊，你未必可能会带到咁多咯，咁、哦嗯、你就会中意呢啲咁嘅位嘅就、嗯。 但行山上 面 多呢啲机咩？ 有噶， 都有嘅咩？ 有噶， 挺嗰度两。 系啊，一定会有一两个噶，系啊、嗯。不过就系你有冇你想饮嗰只？通常都系冇嘅，卖晒。 同埋你唔惊摆喺上面好耐？即系嗰啲系旧货嚟咩？ 唔惊啊！咁我都摆咗咁耐啦。你惊唔惊啊？ 你都系旧货嚟啫。 我直头系。 大家都系旧货。 我点知系旧货啊？ 我 真系要咩添啦？系咪？我系收货。 OK， 得好。嗱，另外一个咧就系交通工具上面啲扶手啊， 系 吊环。 我呢个系有啲惊嘅，因为你又揸，我又揸。 咁你可以点咧？因为你唔揸你跌嘅喎。 哦，你可唔可以用嗰啲可能系有啲嘢去即系包住个手先啊！ 哦， 即系譬如可能我哋用纸巾啊，系、哦、啊咁样啊、嗯。手套我觉得太夸张啦。 同埋手套咧 ，Michael Jackson 咩？ 你用完几次之后，其实个手套都污糟啦。 系噶， 你又收翻埋系咪？ 但系收钱嗰啲， 抌咗佢。你用嗰啲胶 透明嗰啲啊？ 哦， 你用劳工手套啊？ 唔系啊， 嗯， 手术嗰 啲 啊，一次性嗰啲， 哦， 即系食鸡嗰啲啊。 我见到收钱嗰啲姐姐就一定要戴手套啦、嗯，因为钱实在太污糟啦。 下一个就系钱啦、 啊。真系啊！ 钞票同硬币 哦，我都尽量唔用啊，而家 尽量 系啊，嘟多咯， 冇错啦， 系啊，尽可能嘟咯。 另外佢话因为日本咧好多嗰啲触碰嘅售票机啊，即系嗰啲嘟，譬如好似买飞嗰啲啊，地铁啊嗰啲咁样咯，佢哋都唔掂嘅。另外头先讲噶啦，超市嘅购物篮啊，即系嗰个推车嗰个柄或者个篮咯。 有乜可能唔掂啊？ 系啦，有咩可能唔掂啊？ 咁你揾脚推佢，跟住睇下佢碌到去边度，跟住你又再 咩？ 唔得嘅， 冇错啦。咁另外咧就系扶手，即系地铁嗰啲扶手啦，车站嗰啲扶手啦，咁样嘅电梯嘅 lift 掣啦，另外门柄，即系屋企啊、公司啊，种种要开门嘅地方。 系 中观头先所讲嘅所有嘢，其实都系一啲日常生活嘅嘢，有啲可以避到嘅。譬如头先阿 Yu 话斋咧，我哋咪唔好现钱咯，咪嘟呢个一啲电子购物 咯。啊、 沒錯，但是门柄那些你怎么都即是等人啊没人入的、 啊。有些人真的会的。 有些人 会的。有 些 人 会 的。我有时候我会见到有些长者就像王伯那些这样他是会在那些商场门口他是会站在那里。我说咦怎么他要站在那里呢 原来 他是等我开门。跟着他就摄个格摄入去咯。那我都明白的即是他们是要小心一点的。王伯是不是啊、嗯 系啊，我都系排队噶， 你都系排队， 梗系要排队噶， 系咪啊？嗯 ，OK， 好， 尽量小心啦，大家都系啦， 啊、洗多啲手吓、嗯，每次摸完呢啲东西就要洗手， 冇错，一定要带住嘅就系嗰啲嘅就系消毒嗰啲清洁液，咁、嗯、样佢就有时嘅。如果你唔方便洗手嘅话咧，你咪喷一喷咯。 阿王伯咪叫姑娘帮你整咯， 系啦，冇错啦。咁乜嘢要 阿 姑娘 帮我喷噶？喷喷呢度啊，姑娘只手啊，手 系啊，冇错，香啲，我话要喷香水啊，咩啫？ 翻翻嘅 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 啊！咁唔单止 Girls 啊，咁所有人咧应该都开开心心嘅。每天听住你嘅三小时嘅风骚快乐人啊！咁一阵间咧，今日其实咧就除咗有客家婆啦，稍后时候出现之后咧，十一点嘅亲子时间啦。咁今日咧，大家都系讨论一下，到底而家上网课啊 ，Zoom 上堂系又好啲唔好啲，亦或者系点样，会唔会唔专心呢？咁晏啲我一齐讨论下嘅。好，先咧十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文汇报同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并委托副总理韩正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转达高度关注，同埋对市民嘅亲切关怀，强调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力量和资源，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市民生命健康，确保社会稳定。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全力支持和帮助特区做好防疫抗疫工作。报道说，韩正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省抓紧解决特区政府提出提升检测能力、支援快速检测包等医疗物资、援建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保障鲜活食品等必需品供应、选派防疫专家赴港指导等请求。中央亦都决定成立由港澳办和国家卫健委牵头、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广东省和特区政府三方共同组成的协调机制，加大有关工作的统筹协调力度。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感染 Omicron 的患者由出现病征开始传染力较高，如果一直留在屋企，担心会传染给屋企人，如果能够移送患者到隔离设施，情况会较理想。对于医管局设立七间指定诊所给病况较轻微的患者求诊，他认为有一定作用，因为过去几日急症室出现超出负荷的情况。林伟信又说，相信医管局稍后会有更明确的指引，包括哪些患者或者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到指定诊所。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兼任副教授、尚达生物科技董事长焦燕图说，市民的样本经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站透过私人化验所进行核酸测试，再送到公共卫生化验所复检，主要目的是确保结果是真实阳性。赵贤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市民的样本已经在私人化验所进行过复检，才送到政府复检。以自己的公司为例，过去一年多做过几百万个核酸测试，和政府的结果未有分别。不过他指出，由于每日的检测量大幅度提升，出错或者人为错误是有可能发生，公共卫生化验所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复检是有价值，但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是需要全部复检值得讨论，又认为可以透过抽验进行。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警察局局长斯洛利辞职，渥太华连续多日出现反防疫限制示威，有反对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的跨境货车司机更加以货车堵塞马路影响交通。斯洛利被指未有采取足够措施应对，同埋对示威者太宽容而备受批评。斯洛利发表声明说，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去确保渥太华安全，同埋设法结束这一场史无前例和无法预料的危机。另外，雖然總理杜魯多已經宣布尋求以緊急法平息示威，但渥太華市中心仍然有示威者留守，他們表明抗議活動會繼續，直至政府滿足他們解除防疫限制的訴求。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六嘅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埋有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好，翻嚟风骚快面啦，十点搭八啊，咁啊同阿王伯继续倾偈，王伯， 系王伯，系啊，起身啦，王伯， 系知唔知啊？系啦，探得热未啊？嗯，叫姑娘同你探热啊，知唔知啊？吓，喂，嗱，其实今日咧有个话题咧，就话咧到底咧爱女之间啦，夫妻之间啦，男女朋友之间，有啲叫做其中一边会唔开心嘅事情，可能咧另外一边唔够敏感，或者另外一边咧嗰个睇法有啲唔同咁样样。咁啊呢一件事只系一个单一事件，但系从呢一件事可以睇到，有阵时咧你会唔会跳入去令人哋嘅角色谂下咧？你会唔会系啦？即系从人哋立场睇下咧咁样。阿王伯唔知你有冇睇咧？咁今日我摆喺讨论区啦吓，就有一对夫妇咁啊，话说咧就去坐一个叫长途机吓，咁咧就嗰个老公咧就咦？发觉我自己的里数咧就可以换 upgrade 去商务咁样，咁于是咧佢就 upgrade 啦。但系个老婆吓咁我点啊咁样 坐经济咯， 系啦个老公你咪继续坐经济咯咁样样。一程机唔使成日坐喺隔篱啫咁样。 吓， 虽然嗱你话系咪一程机唔使成日坐隔篱咧？咁我都试过，你 mark 唔到一齐坐个位，你都要分开噶啦，系咪啊？最你到时上到机咪问，可唔可以帮我换啊？咁 个待遇一样。 但问题就系、是，系啦，一齐坐经济位定一齐坐商务位啊嘛。咁个老婆就好嬲，咁个老公就觉得点解要咁嬲咧？咁样系啦，咁啊讨论区上面咧就大家啲意见都系觉得系唔啱嘅吓。 因为你感觉上你会觉得虽则系咪，你系可以有个理数可以 upgrade 你自己，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系话你有冇？想想的就是坐在经济客位那个人的感受咯。 啊、 那个是重要是你自己的另外一半、哦。我觉得就是的。我真的 有这样的即、方法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不同 的。 是 我的理数嘛。 是但是我觉得大佬你讲得很啱、就是、如果作为一个男人虽然不要这样讲就是说 是不 是女人一定要有一些、这样的、就是、privilege 呢这样。但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是一个有风度的男人的话很可能就是你给他坐。 我会给他坐。 upgrade 咗之後嘅話，我甚至乎 upgrade 俾你啊，咁、樣我先至會覺得你愛我嘛。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唔係男女嘅，而係話作為一個一家之主咧，理論上應該俾屋企人有一定嘅享受啦， 保 護屋企人啊 ，Happy wife, Happy life 嘛， 冇錯冇錯， 係咪先？咪咯，咁同埋我會覺得就係如果我如果係我啊就算我能夠 upgrade 嘅話咧，我都未必會 upgrade， 是 或者就係話即係總之嘅就感覺上會覺得嘅就係大家個待遇係唔相同嘅咧，喺唔公道嘅情況之下咧，呢啲咁樣嘅唔開心同埋碰撞就會嚟噶啦， 一定唔開心。 係啦，嗱、我試過嘅，我試過其實有時你話即係要去長途旅行嘅時候咧，係咪真係可以享受得好啲？可以嘅，即系当然我又未至于可以买头等，但系其实有时你可能坐得好啲嘅，经济客位啊，或者系商务客位啊，其实有时都会愿意俾呢个钱嘅，因为真系辛苦啊嘛。咁、但系问题系咧，我的男朋友呢又比较是年轻啲嘅，佢哋会觉得嘅就系话，我只要去到嗰个地方，那个目的地就 坐咩车都得， 佢哋会坐廉航。 系 廉航咧，如果大家有坐嘅咧，其实系真系辛苦啲嘅。例如上机嘅地方系远好多啦，又或者冇嘢食啦，又或者就系啲座位就比较窄啲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嘅观念就系觉得我唔需要使咁多钱啦，系嘛？我都系去到嗰个目的地就得啦嘛。我反而悭翻嗰啲钱，我去到当地我先至去消费啦。 真系拗个不完日。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嗰个程、嗰旅程啊，即系坐去嗰旅程都系旅行嘅一部分。 梗系啦， 咁唔希望话挨完一轮，喂，我已经身心俱疲，去到。我都唔想玩啊！ 成个人都已经攰晒啦，谢晒，或者唔舒服咧，系嘛？去到咁，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会反而会到，我会就佢嘅，系啊，我会就佢嘅。啊，佢当然你个心里会觉得就系，其实点解要咁辛苦咧？系啊，咁但系咪就系呢一样嘢咯？唔通你叫佢自己坐廉航，你自己坐经济客位， 冇噶啦，一定要一个人就噶啦， 冇可能。 真系你拣酒店，有啲人话系三星都得啦，好似你话斋夜晚瞓觉啫嘛，咪我使乜住咁靓？但有啲人觉得喂，唔系呢个都系旅行嘅一部分嚟噶，系咪先？即系咁，系咪马老师？ 系啊，绝对系啊！喂，我呢个小侦探咧查到一样嘢，就系如果呢个男人咧，佢可以用理数咧嚟 upgrade 自己咧，即系佢肯定系成日自己飞嚟飞去噶啦。如果佢太太冇，系咪？ 咁又点啫？ 即系两个人一齐啊嘛。 咁又点？咁可能佢工作咧， 系佢工作咯。 咪咯，即系话佢工作有机会成日自己飞嚟飞去啦，咁佢就唔好响嗰个旅程。自己 upgrade 啦、 哦，即系其实佢大把机会自己去享受，可唔可以咁？ 系啊，又或者有足够嘅分换两张，或者诸如此类、都可以啦。我觉得佢真系唔好贪呢啲嘢咯。我呢个贪心精咧都唔会咁做， 因为呢啲系要搞，唔好成日打嘅。 同埋因为唔系短程啊，你唔系两三个钟，你系十几个钟啊。 系啊，系啊，两个人一齐挨啊，辛苦啲拖住手仔咁样。 都唔可以用挨嘅，大佬，你而家你虽然经济位系辛苦，但系都唔可以用挨，系咪先？你都要钱买噶嘛？啲机票 系即系可能窄啲啊，或者高啲啊，啲就系一齐。嗰、那個旅程點都要一齊嘅啦。 我覺得其實嗰個係個感受咯，係對方嘅感受咯，即係你著咗人哋嗰對鞋係嘛，咁、你先至會知道究竟嗰個感受係點樣嘅咯。你永遠若果你話係咁嘅情況咧，你一定係就嗰個冇咁好嗰個㗎。 嗯， 啱唔啱啊？哦，即係一定係就冇咁好嗰個㗎。我點能夠因為你嘅話唔通嗱？一係咁樣，你又 upgrade 埋你老婆嗰張機票。你自己嗰張就用你自己嘅理數去 upgrade。 兩個方法都開心好多嗱。兩個方法，第一就係一齊坐經濟位。OK 啦，虽然系逼啲咁，都系一齐喺埋一齐啦，系咪？一系一齐上晒咁啊，更加开心啦，系咪？你可能俾多少少钱，但系起码唔会试啊。呢样嘢唔好谂住嬲一阵，可能佢会嬲好耐。 一定唔会嬲一阵，可能一定会嬲好耐。 可能五年后嗌交都仲攞翻出嚟讲 啊， 多次啊， 点止五年啊？我谂五廿年啊，都会记得。 你要我自己坐经济位啊？ 你唔觉得呢样嘢好伤害大家之间嘅感情咩？系咪 啊？ 即系话有得享受嘅时候，你会抌低我啊？ 系啊， 系呢一样嘢啊。 即系会引申咗好多嘢出嚟咯， 系啊， 唔系净系 呢 个 价值嘅问题啊嘛， 唔系净系呢个旅程，系你嘅人嘅态度， 你点对我， 点对我， 系啊， 千祈唔好咁啊，王老伯，知唔知啊？ 我觉得佢好难，我觉得佢应该会，佢甚至会 马小玲踢走佢，马小玲 up 飞， 系啊，霸佢， 衰佬你坐呢度。好，翻嚟我哋有网上情。 You are loving me now. 网上情，假如我是我太太，在一个小家庭里面，有个丈夫每日要翻工，他太太就是全职的主妇。为了这个家庭，他每一日很辛勤地做家务，照顾小朋友，照顾宠物。但这个丈夫觉得啊，他真是舒服了，每日呢就在家拖下地，跟狗仔玩下，这样一日。我每日在外面工作整整八小时，相比来说真是不公平啊。于是有一日，他跟太太讲笑咁话，喂，嗱，我有一日放假，我代替你，你嗰日就唔好返嚟，等我试下你嗰种家庭主妇嘅生活啦。佢太太话好啊，又试下。于是有一日，佢太太呢就离开咗屋企啦，今日都唔会返嚟㗎啦。而呢个丈夫嗰日呢请咗假，佢要试下做太太嘅感觉。佢起身煮早餐俾啲小朋友，俾校服佢哋着，跟住呢又要送佢哋学校。返到屋企啦，佢要攞啲衫出嚟洗，搞嚟搞去，咦，跟住仲要去银行波，仲要去买餸呢。返到屋企摆低啲嘢，整完呢样整嗰样，啲猫猫狗狗又要帮佢哋清理嗰啲便盘啊，俾嘢佢哋食啊，咁样好快已经晏昼一点钟啦，佢仲未洗衫啊，又要抹地，下昼仲要赶学校接学接啲小朋友，翻嚟嘅路上啲小朋友车里仲嗌交添，搞到好劳气。翻到屋企又话肚饿，又要食嘢，跟住咧又要烫衫，又督促佢哋做功课。五点钟啫，已经开始准备晚餐啦，煮呢样煮嗰样，又洗呢样洗嗰样。食完晚饭之后，仲要收拾厨房，清洗啲碗碟，搭好干洗咗嘅衫，跟住仲要问啲小朋友做完功课未啊？检查佢哋嘅作业，然之后又推佢哋冲凉，最后帮佢哋温习少少听日嘅测验，最后送佢哋上床。到一切安顿完之后，已经差唔多夜晚十一点，太太终于翻嚟啦。呢个丈夫感到筋疲力尽，坐咗喺度望住佢，然之后同太太话：，唉，原来你平时系咁忙嘅，我真系而家先知道。一个家庭主妇，每一天喺屋企处理嘅家务有几多，到底身边人又知唔知道？有几辛苦，你又明唔明白？你会唔会觉得，哎呀，你好啦，每日咁开心一个人喺屋企，其实佢哋都有佢哋嘅辛苦之处。The juicy sour, it used to be so sweet, and I can't help but to wonder if you're talking about me. We don't talk the way we used to talk, it's hurting so deep. I've got my pride, I will not cry, but it's making me weak. I bet you're superwoman. Superwoman 咁其实每日留喺屋企做家务嘅太太们咧都好辛苦嘅，咁丈夫咧揾机会咧都可以领略一下嘅。 系啊，帮下手。 冇错啦，咁同埋咧，阿王老板啊， 系， 王伯， 你有冇做家务噶？ 梗系有啦， 有噶嘛，因 为对 我嚟讲咧好重要 嘅。你做咩噶？屋企通常你帮手做咩噶？ 嗱，我又吸尘、抹嘢、洗洗手间，都系我嘅主要职责。 哦，系啊， 系啊，佢有讲过噶。 系，喂，其实有一个咧叫时间管理嘅一啲建议咧，话做家务咧，如果咁咧，可能咧就会快啲啦，同埋多啲时间用啊。 真嘅？ 佢咁讲嗱，几个方法嘅。第一，佢有啲人以为咧一个礼拜抹一次，咁咪悭啲时间咯咁样。但系如果你一个礼拜抹一次咧，倒不如每日抹一次， 嗯， 好似用多咗时间。佢话如果你每日抹一次咧，其实唔会积得咁污糟， 同意， 轻轻抹就得， 冇错。 但系如果你积一个礼拜咧，你可能用嘅时间翻计落啊，仲耐咗， 嗯，又或者抹唔干净添啊。 你同唔同意啊，阿王伯？ 同意噶， 我同意啊，同意啊。嗯、 但我都唔 会咁做。不过你每日咧，你又要摊开啲嘢出嚟抹咧，又系花时间。 嗯，你堆积完山 咁 样，系啊，你啲嘢冧住。 吸尘机你又要抄佢出嚟，又要。插又要成， 插、 完又要清理嗰、那个， 清理、 那個。其实我都觉得个工序都好繁复。 系啊，清理嗰、那个工序好繁复，系、 哦、 嘛？ 哦， 咁样。你可唔可以将你嗰个吸尘机系摆喺一个容易啲攞到嘅地方啊？我最近咧就系可以咁样咧，即系买咗一个比较好少少嘅吸尘机。而家咪有啲咧系可以无线噶嘛？嗯，同埋 你 插咗电 吸尘机啊， 有机械人吸尘机。咁其实你只系移开啲嘢之后嘅话咧，你基本上嗱、我而家翻咗公司啦，我就用个 app 咧去叫佢自己喺屋企度吸咯。 我嘅吸尘机咧，虽然冇你嗰啲咁high tech， 但我嗰个都好容易嘅啫。佢插咗喺一个掣度，你只要揿一揿个掣就掹得出嚟噶啦。 系啊， 即系一个独立嘅。 同埋唔好话要收喺啲咩嘅地方， 够力啊！ 咩话？ 无线嗰啲吸尘机，即系唔使拖住条线嗰啲。 我明白你讲乜？ 我觉得佢唔够力。 嗱，你而家讲紧嘅就系因为你每个礼拜先吸一次咯，所以你咪觉得佢唔够力咯。 冇。 但你每一日你都用呢啲去吸嘅话，吓、你咁都谂唔到啊？ 系啊，即系而家佢嘅 point 就系你每日都抹咧，咁就其实仲少咗时间。 冇错，因为啲尘冇积得咁多嘛，所以其实你唔需要用一个即系咁犀利吸力嘅，你都可以 manage 到咯。 第二样佢就系做啲用啲好啲嘅工具啊，咁咧就可以帮到你。如果你仲系搵手抹。不如好似谂下其他方法，吸尘机啊，其他嘢。 真系噶。 第三就合作啦，即系每人做一啲，家里边每人做一啲。 嗯。 第四个方法就系动作快啲，即系唔好慢慢慢条丝理啊，接衫又接半个钟啊，咁你就会觉得啊，点我今日全日好似咩都冇做嘅，净系接衫，因为你做得慢、啊。 但有啲专登噶。 哦， 有啲专登系啊，佢接衫已经接咗四个钟嘅话，咁跟住佢咪唔可以做其他嘢咯。 快啲啦，王伯知唔知啊？精准抢精四个钟。 蒸四个钟变得柴皮噶 咯，呢个软肠融晒。 点解点解啲软肠唔好食嘅？咬 唔 到啊！ 要换要换假牙。喂，好啦，十一点钟啦，啊，翻嚟我哋亲子时间啦，今日嘅嘉宾讲记性。 水運口岸等方向，築牢外防輸入嚴密防線，並切實做好反越反光人員服務管理，嚴格落實報備管理、核酸檢測和健康監測等疫情防控措施，同時堅持便民，最大限度減少對群眾生活的影響。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一道高压脊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埋有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8点，升332点，总成交金额4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8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4.8，升4.8。药明生物61.4跌2.5，美团219.8升5.8，阿里巴巴122元升3.6，华润电力16.8啱啱转咗系16.82跌9.8，快手94.9升4.3，友邦保险88.35升1.65，中国平安66.5升2.2，盈富基金24.84升3.8，恒生中国企业87.84升1.36。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02，英镑10.569，瑞士法郎8.432，澳元5.582，加元6.136，新西兰元5.18，欧元8.854，每百日元对港元6.7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7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8点，升562点。港金报1724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61美元，卖出185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城的卑利乍街去摩星岭道方向，近住山市街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西长街。咁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在封路方面，葵涌的大白田街因为有爆水管，大白田街近住东华三院吴若如夫人纪念中学对出一段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和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大窝口村富泰楼、葵涌大窝口村富贵楼、长沙环幸福村幸福商场地下二乐餐厅、中环威灵顿街88-90号地下 BEP Vietnamese Kitchen、上水清河村清朗楼和沙田利安村利盛楼，但是不包括位于地下 A 和 B 翼的香港神托会培真幼稚园。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破新气，加给你打气。 Kitty 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阿澳祝大家平平安安， Barbie 期望亲人顺顺利利， 小白当然想所有人满心欢喜。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 Kitty、 阿澳、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用力提提你， 祝福不可以只是在年头， 全年都要有。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祝大家团团圆圆， 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11:27嘅温，相对湿度77%嘅。今日天气咧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王老伯翻嚟啦，嗬，系啦。喂，我想问两位拍档咧，阿萧来同埋阿王老伯咧，你哋咧觉得记性对于一个小朋友紧唔紧要啊？即系读书啊，咁样。 梗紧要啦！如果你读完嗰头，读完嗰头唔记得嘅话，咁你读嚟做咩啊？ 你会唔会系咁噶？你哋？ 我以前细个记忆好好噶，而家就真系真系差啲。 阿王老伯咧， 我都系而家啲记忆系唔系几好，特别系嗰啲好近好短嗰啲记忆咧。 哦，短期记忆， 我系要谂翻嚟先得嘅。譬如话举例。我好留意咗自己好耐噶啦，譬如话你扫个电话扫，咦呢、這个题目几得意，咁啊即刻想出翻去，然后 Google 一下啦，出咗去之后，咦，我想玩咩咧咁样样， 吓咁都几严重喎、 啊！你记唔记得我哋边个啊？你记唔记得而家你做紧咩？ 呢样嘢好耐啦。 哦 ，OK。 其实咁你有冇 check 下噶？ 系啊， 冇 check 啊。 系啊，可能真系要去 check 下。 OK， 系啊， 即 系 好短期嗰啲就会，但系要谂啊，终于会记得啦。 系啊，终于会记得嘅都还好，但系如果你谂极都谂唔到，闹唔翻啊，所谓叫做啊，咁样咧就真系需要去做啲 test 啦。 但系花时间嘅，我觉得都系。要注意一下噶 啦，系金鱼记忆咯，我哋呢啲系 冇错啦，留意多啲啦。不过小朋友咧就应该就唔会有呢啲叫做中年人嘅 健忘， 系啊健忘症嘅。不过如果能够增强记忆，咁啊更加好啦。 梗系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讲咗咁耐咧，我哋今日咧就访问一间叫做香港记忆学院啊，李 Sir 啊。 李 Sir， 早晨 ，Hello，早晨。 李 Sir 清唔清楚先听得？ 我听得清楚啊，你哋听唔清楚啊？ 清楚啊，你把声好好听啊！ 好， 哎，唔够你哋好听。 我都系想你讲呢句。 系啊，好，阿李 Sir 啊，头先我哋提咗少少前言啦，即系话咧记忆力对于个学生嚟讲咧尤其重要啦，因为佢哋每一日个 input 系好大，又要学好多嘢啦，可能又要温习啦、测验啦、考试啦等等咁样。你觉得其实点样可以即系嗱？我哋未进入即系你哋教嘅所谓。帮助小朋友记忆之前咧，你觉得点样？一般人嚟讲咧，系点有咩办法可以即系增强到记忆、加深嗰记忆力？ 其实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先啦，记忆系咪天生噶？因为我有听人哋讲过嘅，李 Sir 系啊，有啲人同我讲话就我好好记性噶，咁唔系记仇嗰只咯， 都算系记性，嗰个都系记性， 嗰个都系 记性嚟。 但系你问佢你嬲我乜嘢，佢唔记得咗。 总之就系嬲你， 系啦，但系嬲你乜嘢唔记得啦咁样。 即系记性好咧，系咪因为先天？ 有冇噶？ 嗱，有先天亦都有后天嘅。 哦， 其实有先天有后天，系 啦、哦，有先天有后天。 嗱，其实我近呢几年啦，即系我会留意到一样嘅事情，就系话，咦，点解有啲人咧系好似真系天生记性好啲啦，俾人感觉。咁有啲人咧就硬系学极啲嘢咧都学唔好嘅。 系、哦。 咁啊，好多人就会以为咧，喂，系咪因为佢天生？ 勁啲啊，咁所以佢一路永逸啦，呢一世學嘢都快咧。咁但係如果我留意到就係、是、有啲記性好嘅人咧，其實喺佢哋好早期、好細個嘅時候咧，係爹哋媽咪啊，或者係佢哋個家庭環境啦，係會造就到一啲嘅條件俾佢，譬如係會俾佢唔覺意地睇唔少嘅嘢啦，聽唔少嘅嘢啦。咁喺呢個過程入面呢，其實潛移默化咗打好咗一個基礎。咁當佢呢個基礎打得好嘅時候呢，佢學一啲新嘅知識嘅時候呢，其實就會學得特別好。之所以我哋成日話喂點解有啲人理解力會高啲呀、啊、其實我哋學嘢呢係一種叫做舊知識同新知識嘅一個掛鈎嘅過程嚟嘅。咁所以即係譬如有啲人會覺得自己我記性好好、啊、喎，咁其實可能真係細細個嘅時候呢其實唔覺意我哋一個叫無意識嘅狀態底下呢係接觸咗多嘅資訊，咁以至到我哋學嘢呢就打好咗個基礎。 是因为我真的见到有些人可以是过目不忘的。以前呢我们拍东西呢，李 Sir, 一张 A4 纸满满都是他的台词呢，立一立就可以即刻全部讲出来。真的我亲眼目睹过这样的事。你真的吓一跳的。哦，其实就是由细个的时候打好的基础，即是被他吸收多一些资讯的话，他在理解力和在记忆力方面的话呢都会有所得着的。由几多岁我们应该开始培养啊，李 Sir？ 其实如果好早嘅话，早到系爹哋妈咪系啦，即系结婚之后啊，咁开始即系其实父母嘅教育就好重要噶啦。 系 咁跟住到妈咪怀孕开始啦。 哇， 咁早啊？ 系点样准备？ 不过呢个我都听过，呢、這个孕前嘅教育咧，听闻啊，即系我唔知啱唔啱啦，咁就系俾一啲音乐佢听啊嘛，最 basic 就系话，甚至咧你播一啲资讯嘅声带啦吓，播啲 discovery 啦，咁啊系等佢即系喺肚里边听下吸收下，系咪类似咁啊？李 Sir， 其实主要咧。如果聽嗰啲音樂咧，主要就係俾媽咪聽嘅，係啦。點解 好錯啊你？ 因為媽咪佢當聽住呢啲音樂嘅時候咧，佢其實個心情會得到一個嘅舒，即、就、係、是、一個放鬆啦。係 啊。 咁佢當進入一個放鬆嘅狀態嘅時候咧，咁其實個大腦就會釋放一啲嘅荷爾蒙出嚟啦。咁同埋佢嘅大腦電波咧，亦都會處於一個叫做和諧啊、輕鬆啊，即、就、係、是、我哋俗稱 alpha 波嘅狀態。而呢個 alpha 波嘅狀態咧，佢係會即係會影響咗個荷爾蒙分泌啦，咁令到咧喺呢個過程入面透過磁帶咧，係會將呢一啲嘅良好嘅元素咧，就會傳輸到俾個 即係愉快啦，等個 B B 愉快 係啦，咁同埋咧促進咗佢嘅腦部發展啊。 哦，因為嗰陣時咧，我 exactly 買過一啲嘅 classic music 咧，咩 Beethoven 嗰啲咧，但係佢個封面咧係個 B B 嘅樣，即係話嗱，阿爸阿媽你買翻去咧，你個仔就會由細開始咧，未出世咧就會識欣賞阿 Beethoven 噶啦， 又有聽聞嘅就係肖邦嘅歌曲啊嘛， 類似咁啦， 係啊， 係啦，咁所以我當時都即係對呢樣嘢都 buy 嘅，因為亦都冇壞咯，即係就算 冇乜所謂啊， 冇壞 係。最紧要嘅就 系 个孕妇开心噶啦，你都开心啲啦， 系啊，其实即系你细个见到即系啲妈咪咧，佢哋贴到成埲墙都系嗰啲 B B 相， 系 咁传统嘅感觉就系吓，系咪到时生个小朋友就好似佢咁得意咧？其实唔会咯，但系问题当个妈咪一路睇住呢啲 B B 相嘅时候咧，佢就会系心情开朗啲，佢会有好多嘅憧憬。咁于是乎咧，其实佢个心情开朗咗啊，愉快啲嘅时候咧，大脑健康。 冇错， 即系或者小朋友个大脑发育咧，亦都会好好多。 同意。 咁爹哋咧，爹哋可以喺呢一方面点样努力啊？ 唔好激嬲佢咯，就系唔好激嬲佢咯。 啊，点样啊？ 系啦，爹哋唔好激嬲妈咪。 总之 ，O K， 女王 点就点。 系啊，在远方有个女王在世上。 冇错。 好啊，讲翻记忆力啦，阿李 Sir， 其实咧小朋友学习记忆力咧，通常其实你哋系点样教佢嘅，同埋几多岁开始噶？ 嗱，其实咧。如果真係我哋去落手教咧，大概係三歲開始啦。 哇，都細喎， 三歲， 其實係可以好細，因為即係我哋嘅主張就係咧，零至三歲，其實我都係好強調係爹哋媽咪自己落手教嘅。 嗯， 係啦，因為冇任何角色咧係比父母咧係更為重要啦。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計， 同意。 咁而作為老師嚟計咧，其實父母應該係個小朋友第一、第二個嘅老師嚟嘅。 嗯， 咁所以其實我一直都係好強調咧，就算你話好多家長同我哋提，喂，其實阿 Sir 你應該搞 playgroup 喎，即係好多小朋友嘅錢真係好易揾嘅喎。咁但係我哋個理念就一定係父母自己親自去教。 嗯。 咁所以我寧願就係我教父母 咁我寧願你真係喂付出一啲時間啦，每日唔多啊，真係講緊十至十五分鐘嘅啫，用少少嘅方法，咁你其實可以令到小朋友往後行少好多冤枉路嘅。好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好忙好忙，我真係好唔得閒啊，上我真係頂唔順，我好想俾你哋教，哦咁最少我哋都要三歲。 嗯， 即系零至三岁就都系交翻俾父母，系嘛？系都系噶咯，就三岁以后咧，先至系交俾佢第一个先生。 系 啊，有出边嘅先生，我意思系。 系啦，系啦。 吓，好啦， 咁但系大前提，大前提我哋都要系即系建议啲家长咧，其实要关注一啲嘢嘅，就系、是、生活嘅习惯先。其实大人都系噶，即系譬如头先我哋提到咧，喂，成人我哋都会有所谓嘅健忘啦。 会啊。 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好多人误会嘅地方就系咩咧？我哋唔系记忆力出现问题，而系我哋嘅集中力出现问题。 系啊，我都觉得系，冇、以前咁专注。 点解咁讲咧？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譬如话，诶呢一头我见到嘅嘢，我记得；嗰头我唔记得咗，或者系我本身出门口之前，我提醒自己我系要带呢一样嘢，到行行一街上到车嘅时候，先发觉自己诶死啦，唔记得咗带。呢啲我哋所谓大头虾啊，或者系叫做即系冇记性啊嘅表现咧，其实系集中力出现问题。 同我头先讲我情况系咪有啲似啊？ 系啦， 阿李 Sir， 呢一样嘢， 譬如话碌手机，咦呢、个资料几好啊，我想将嘢出翻去，然后再 Google 一下啦。 但系 去到 Google， 咦，我想揾咩咧？唔记得咗。 但系点解往往嘅就会出现喺嘅就系我哋年纪越大，我哋就越觉得呢一个情况就越嚟越频繁。 因为我哋兼顾嘢多， 系咪啊？ 嗱呢个 要处理嘅资讯多啲。 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系饮唔够水啦。 吓？ 我荷包唔够水啊，老细啱唔啱？ 饮唔够水，点解啊？我今次系直 饮好多， 系啊，直插我心脏，我就 系 我成日 关事嘅咩？ 点解啊，李 Sir？ 关事，嗱，因为我哋人体咧，其实七成都系水啦，咁而我哋个脑咧，系都系由水浪住啦。嗱，咁如果你话我哋嘅血液，其实好主要嘅成分都系水，咁当然如果我哋饮唔够水，血液会比较结。咁變相傳輸去到我哋大腦嘅一啲養分咧，相對就會係少咗、慢咗，係啦。咁呢個咧其實就會直接影響咗我哋嗰個集中力嘅。 好驚啊！你哋聽講呢樣嘢， 水真係咁緊要。 你Sir，如果我嘅情況除咗飲水，仲有啲乜嘢可以改善啊？ 一個頭落水咧，你就 第一飲水啦， 成個人浸落水。 第二咧就係、我哋喺日常嘅飲食上面嚟講咧，注意翻我哋嗰個糖分嘅攝取。 糖分攝取應該係多定係少？ 如果糖分攝取太多嘅話咧，是会影响我哋嘅集中力嘅。 吓，哎呀， 嗰、那个譬如尤其系加工糖啦，系、嘛，即系呢啲，即系天然嘅糖就还好。 系啦。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大脑需要嘅糖咧，就系、葡萄糖啊嘛。系啦。咁但系如果譬如有啲人中意饮汽水啊，或者系嗰、饮食嚟计咧，即系糖分比较多，升糖值等等啦。咁其实都会影响咗我哋嗰个集中力。 好得意啊，李 Sir， 你讲记性咧，忽然间变咗营养学添。 系啊， 我 真系原来真系要噶。 由食物开始讲起，我都冇谂过。 但如果系咁讲法，你话即系葡萄糖啦，即系 glucose 啦，我哋可以喺边啲地方嗰度可以系吸收多啲啊？ 其实正常嘅嗱均衡饮食咧，我哋个身体已经可以将佢转化为葡萄糖嘅。 哦，就唔使话要专登要去饮葡萄糖。 需要刻意嘅，最紧要系饮够水。咁但系其次咧，如果你话撇除，即系我哋今日唔系一个健康嘅讲座啊嘛。咁但系如果撇除呢啲嘅话咧，就系而家我哋好多时会系一个生活嘅习惯，就系、是。对得太多手机啦，对得太多嘅电子仪器啦， 咁会点啊？咁会点啊？对记忆力有咩破损啊？ 嗱，呢个咧就会影响我哋嗰个视觉细胞啦。嗱，因为如果我哋咧长时间望住呢一啲嘅电子仪器嘅时候咧，其实呢一啲系我哋叫做发光体啦。咁而呢啲发光体咧，当我哋长时间望得耐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个视觉细胞就会习惯咗呢啲发光体为我哋制造一个强烈嘅刺激。咁变相呢一啲嘅资讯咧，我哋相对就会易记得啦。但系去翻日常生活嘅时候啦，我哋譬如小朋友佢哋要睇书。佢哋温课本嘅知识，嗰啲嘅知识系唔会发光噶嘛？ 又系， 咁嗰啲 外版啲 嘅 嗰啲 咧，就会对佢嚟讲唔够印象深刻， 冇刺激，因为 咦，其实你咁讲，我突然间又谂系，你睇开手机咧，你睇唔清楚可以擘大，相又系，文字又系，你又可以飞快啲。 书嗰啲全部冇抹得大啊，即系外版啲嘅喎。 空埋个头， 即系变咗，即系的确系，即系嗰个系易食啲嘅餐。你睇书咧就是、一个比较外版啲或者系传统啲嘅一个餐，啲小朋友就觉得都唔好玩嘅，咁又冇光嘅又嗬。 系啊，我都赞成李 Sir 咁讲，尤其是我哋而家睇多咗电子嘢咧，如果睇翻书你觉唔觉得咧？你成日系要反复咁样去睇完，你先会好似明白佢讲咩咁嘅。以前唔会咁噶， 系闷好多啊，觉得 系啊。哎呀，好啦，嗱咁先嚟嘅就我哋话，如果想令到自己记忆好啲嘅话咧，原来可以从我哋自己平时 饮食 嘅饮食方面可以做起啦。系、 嗯、 啦，咁啊，同埋就唔好睇咁多，你知啊，电子会发光嘅呢啲咁样嘅，就是、手机啊或者系电脑啦、 嗯。 好，休息一阵噶，依家翻嚟继续啊，同我哋嘅李 Sir 会倾一倾偈啊吓。究竟记忆力嘅话，点样可以增加我哋？其实可唔可以有一啲练习可以教我哋 ？O K， 好 嘅， 一齐学下。 似钻石空气翻滚，滴着汗脉就喊每个眼神，是我地亮丽地叫你沸腾。Love your mind, gotta keep you alive. Now stick together, it's time to take a ride. Take my hand and fly, we gonna make it better. 哎呀呀呀呀！向往浪漫梦想期，我怕亮就是为了你，为求从来不知限期，月月求要眼被你记起，划破四。Now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You're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Now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哎呀呀呀呀！向往浪漫梦想期，我发亮就是为了你，为求从来不设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空，繁雨心飞，灵魂喊于着再别。 抗疫快讯，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全城防疫哒哒哒，提供接种疫苗的资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医护界同你讲解不同人打疫苗要注意的事项， 当然还不时提提你哪里要强制检测啦。 香港电台一二五台普通话台抗疫快讯， 不论早晚都会陪你 一起抗疫。 做人最紧要有责任感。 你搞咩咁迟啊？就嚟十点咯，快啲换衫啦！ 好攰啊嘛，哇，日日都系体力劳动，全身都好痛啊！ 我都系，但系你都唔可以迟到噶嘛，今日先系第三日翻工咋。 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吴乐宏饰演嘅高尚中挨唔挨得住份工，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坚毅展翅。 喺老卓，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 谂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瞓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咧？ 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 好啦，十一点半，我哋一阵翻嚟咧，会继续同阿李 Sir 讲下呢个记忆力嘅培训。咁、我一阵间不如都试下啦，林华点咧？阿马超强记性咧就 麻麻地， 麻麻地啦，唔可以话佢太差嘅。 系啊，起码 记得自己边个啦，系咪先？同埋十点钟要做节目啦，起码记得吓。咁 一阵间， 即系咩方法可以帮帮我哋教教佢好冇 ？OK， 好，先咧十一点半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4285宗新冠病毒确诊，同埋超过3000宗初确个案。消息又话，截至寻日，本港大约有12000个初步确诊同确诊者等候入院。文汇报同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并委托副总理韩正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转达高度关注同埋对市民的亲切关怀，强调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力量和资源，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市民生命健康，确保社会稳定。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全力支持和帮助特区做好防疫抗疫工作。报道说，韩正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省抓紧解决特区政府提出提升检测能力、支援快速检测包等医疗物资、援建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保障鲜活食品等必需品供应、选派防疫专家赴港指导等请求。中央亦都决定成立由港澳办和国家卫健委牵头，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广东省和特区政府三方共同组成的协调机制，加大有关工作的统筹协调力度。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本港新冠疫情发展得很快，综合确诊和初步确诊数字过去七日有大约17000宗阳性个案，医管局所有设施已经尽用，超过3600人入住医院和其他治疗设施，估计仍然有10000多宗个案滞留在社区。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有726万人适合接种疫苗，但仍然有161万人一针都未打，儿童接种疫苗情况绝对不理想，促请政府总动员统筹私人医疗人员组织外展队到学校、安老院舍、儿童院舍接种新冠疫苗，尽快在4至6星期为未接种疫苗的人打针，连同打第二针和第三针，目标是接种1000万剂。他又说，若果短时间内推高疫苗接种比例，以外国经验对压低疫情有很大帮助。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几千人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国掠夺阿富汗资产，谴责美国的举动是公开盗窃。示威者说，美国的行为违反国际法，抗议活动将继续，直至美国归还阿富汗资产。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签署行政命令，

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请我哋嘉宾入嚟咧，今日就系香港记忆学院嘅李 Sir， 李 Sir 喺咩度啊？ 李 Sir 喺度。 OK， 好，仲有马小强。 好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啊，话记忆咧，其实由即系零岁到三岁嘅话，最紧要嘅就第一个老师就系爸爸妈妈啦。 冇错， 咁同埋平时日常生活咧，我哋真系要咧就做多啲嘢啦，例如饮多啲水啊，同埋咧要吸收多啲嘅葡萄糖啊等等啦。呢个一直提到嘅就系话，其实记忆咧都有先天同埋后天嘅。好啦，而家我哋讲到后天嗰一部分啦， 点样去帮到咧？ 点样做咧？ 点样可以帮到咧？嗱，咁其实有一啲嘅技巧，咁我哋会系运用翻一啲右脑嘅功能嘅。 右脑 系啦，其实好多人都会知道咧，就左脑系一个逻辑嘅脑袋啊，咁右脑咧系一个艺术嘅脑袋啦。 嗯， 嗱，咁譬如左脑负责咩文字、数字、语言、逻辑推理、直线分析，有呢啲咁嘅功能。右脑咧就有图像、故事、音乐、颜色、人际、空间、想象，嗱，有好多呢啲。 嗯， 咁其实咧，只要喺我哋平时学嘢嘅过程咧，渗入一啲右脑嘅功能啦，喺当中其实就可以 keep 得长啲嘅时间啦。嗱，点解会提呢一样嘢呢？譬如一开头咧，主持人你哋去到倾偈嘅时候咧，有提到一个叫做短期记忆，一个叫长期记忆啦，系咪？ 冇错。 嗯，系啦。咁其实如果在心理学上面咧嘅划分咧，短期记忆咧嘅特性啦，咁其实系有两种嘅。第一种嘅特性咧，就是原来我哋嘅短期记忆咧，系记嘅量有限嘅。 多嘅。 系啦，譬如举个例，嗱，我相信大家会喺生活上面有一个咁样嘅经验，就系、是，诶、麻烦你帮我抄一抄咧，我电话号码，譬如我电话号码咧55960236咁样嘅。 嗯。 咁你会发觉我一听咧，即刻记到。好啦，但系如果我咧再话，嗱，麻烦你帮我记一串数字啊，嗱，呢个好紧要，我楼下嘅密码嚟嘅吓，咁啊，62337928495239咁样。 嗯。 跟住咧就会发觉，哎呀死啦，记唔到嘅，点解嘅？嗱，原来当我哋要记嘅一啲资讯咧，系超出咗七嘅正负二呢个范围嘅量咧，咁我哋嘅大脑嘅短期记忆咧就 handle 唔到噶啦。 哦， 系啦，咁所以如果譬如小朋友啦去温书嘅时候，咁譬如佢要温一课课文，一次过堆一扎嘅资讯俾佢嘅咯。佢會係 handle 唔到嘅，佢個短期記憶會處理唔到 咧。我哋會輕機係嘛？ 係啦，所以我哋要將佢斬件。 哦， 嗯， 係啦，咁啊將每一次咧都維持喺一個即係佢能夠接收到嘅一個範圍裡面啦，咁就去到處理就相對容易吸收。好啦，除咗量嘅一個限制之外，頭先咩叫七嘅正負二咧？即係五至到九呢個嘅單位以內，係啦。好啦，咁如果你話除咗量嘅限制之外，仲有第二个嘅特征就係咩呢？就係一个时间嘅限制。 嗯。 嗱，咁啊譬如大家估下啦，即係你觉得喂一般短期记忆可以维持到几耐呢？ 我估三分钟。 三分钟。 短期记忆啊，短期记忆有 三分钟。 两个字啊。 即係十分钟。 十分钟。 係 一分钟内。 一分钟。Exactly， 答案就係一分钟内。 咁短啊。 係㗎。 你成日 譬如举个例啊。嗱，頭先我叫大家去到 up 嗰啲數字，即係我哋俾大家聽嘅數字。 嗯。 一開頭俾大家聽嗰百個數目字嘅電話號碼係幾多號啊？ 係。 五唔知乜嘢啦，已經係。 係啦。 係啊。 你就會發覺記唔到啦。你會認到個 pattern 係咪？ 嗯。 你會有印象就係五五呢個出現。 冇錯。 係。 係啦。 好似有六六。 如果我哋冇刻意去到做一啲嘅線索俾自己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係冇印象嘅。 嗯。 係。 其實。如果我哋一啲嘅研究發現咧，就係左腦咧係主要負責短期記憶， 嗯、 右腦咧就係負責長期記憶嘅。 嗯， 咁所以如果我哋譬如話小朋友學習啦，或者我哋大人生活上面要去到記嘢、學嘢、做嘢， 我哋係需要將啲資訊 keep 得長啲時間嘅，咁我哋就要刺激我哋嘅長期記憶啦。 嗯 嗯， 係啦。咁如果你話喂，一般傳統嚟計，我哋點講話死讀書咧？死讀書就係不斷咁透過重複睇、重複聽、重複抄，然之後 加深個記憶 咧，係啦，加深咗變成嗰個長期記憶啦。 呢個其中個方法， 死讀書嘅方法 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嘅，都係 係啦。咁即正如有啲人問我，喂阿 Sir， 其實死記點解唔得咧？咁我話得得啦，死記都記到嘢㗎。 嗯， 但係問題如果有一啲方法可以輕鬆啲，即係我哋記得快啲，點解唔去咁做咧？嗱，譬如我想問下各位，有冇試過嗱，應該係話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花幾多少時間去到記乘數表啊？ 我唔記得， 反 覆記得咯，反覆耐唔耐又要背，耐唔耐又要背。 要啊、 不過咧，除咗 口簧， 係除咗。即系念之外咧，你计数嘅时候，你其实你都念紧噶嘛。 嗯、 即系你计紧嘅时候，其实你都系温紧、温习紧嘛。一、二、一、二，你要计啊嘛，你咪再搬翻嗰啲 formula 出嚟咯。 嗯，咁所以古语有云咪就系学而时习之咯。即系我哋会系强调啊，有学亦都有习。 嗯， 即系 学又要练习、 啊，接触咗一样嘢再去 practice 啊嘛。 嗯， 好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话喂，以前我哋细个啊。是用好长的一段时间记即是乘数表是念口簧是这样记。咁、 嗯、 但是现在我是用緊一啲嘅音乐啦，我哋配咗一啲乐曲落去。喂，啲小朋友係一路唱住歌仔、嗯、一个礼拜就背好乘数表啦。 哦，即係你填咗啲音乐落去，即係二一如二就可能係二一如二嗰啲咁样音乐嘅。 就用埋右脑嘅嗰啲嘢啦，係咪就用音乐啦、哦、就变成长期记忆，係咪咁嘅意思呀？ 係啦，冇错。咁、 哦、 你会变相呢个小朋友咧，佢系喺听紧歌嘅时候冇压力底下，跟住就入咗脑啦。 嗯， 咁就已经解决咗第一步输入嘅步骤啦，系咪？ 冇错。 系啦，咁之后咁佢先至再去处理后边嗰个嘅理解啊、分析啊、消化。嗯、 不过阿李 Sir 呢啲咧就简单啦，即系譬如你 formula 嗰啲咩乘数表嗰啲、嗯，但系如果上到中学就已经唔系咁简单，即系嗰、那个。 嗯、 量会多啦，同埋嗰个复杂程度会深好多噶 咯，系 就唔系再系唱啲歌仔搞得掂。 系啦，嗱，咁所以我成日都会话啦，啊，对应紧唔同嘅年纪咧，我就会有唔同嘅策略。 嗯， 系 啦，咁譬如举个例，我哋透过电话啦，或者系我哋而家喺大气电波入边，咁、 嗯、 我都谂紧系有啲咩方法可以分享到咧，可唔可以试下咧？嗱，如果我哋想要刺激我哋嘅人嘅长期记忆力啦，咁、 嗯、 其实另外一个要诀咧，就系我哋喺记忆嘅过程，我哋喺学习嘅过程入边咧，运用多啲我哋嘅想象力嘅。 嗯嗯， 嗱，其实因为我哋人嘅记忆力咧，同想象力系一个孖生兄弟或者孖生姊妹嘅关系嚟嘅。 嗯， 当一个人嘅想象力越丰富咧，其实学嘢咧就越快。所以你会发现，喂，点解细路仔佢哋学嘢会快好多咧？嗯，因为他们没那么多帮助，没那么多的框框去坑、 嗯、 即是坑死自己、 嗯、 他们会想得天马行空一点、 嗯、 所以每一样的事物对他们来讲都会印象深刻一点。但是大人呢，为什么我们好像这么多阻滞或者这么多窒住窒住的感觉呢？就是我们框住了我们的思维、嗯、不敢去跳出个框框、 嗯、因为有些事我们会行理性先，会觉得哇，那些东西是 没 可能的， 是不行的，即是跟着以前做的方法来去都是跟着就是那个旧路咯，就是这样、 嗯、是 即是例如是图像记忆，是不是类似这样的 呢？譬如图像啦，嗱，我而家可以试下，我一路去到讲一啲嘢，你睇下可唔可以諗到嗰个画面咯。 好啊， 嗱，我哋譬如话，学生嚟计，由小学我哋要记嗰啲常识科啦，咁、 嗯、 啊，去到中学我哋就会记好多嘅历史啊、科学啊、地理啊，有好多嘅科目咁样。 嗯、 好啦，咁我譬如举一个例子，八大行星咁样计啦，咁我哋大人如果我哋真系要去记呢啲嘢，可能我哋就会谂，嗯。金木水火土咯，系嘛？用呢啲五行啊，咁去到记下啦。咁我哋试一试一个嘅方法。嗱，呢个方法咧就系运用咗我哋一啲嘅部位啦。嗱，咁我哋而家想象咧就睇住我哋个身体。第一，我啲头发啦。咁第二咧就系我哋对眼啦。咁第三咧就系我哋个鼻啦。第四咧我哋就个嘴啦。第五咧就耳仔啦。好啦，第六就系条颈啦。第七咧就系对手。第八咧就个肚，嗱咁我喺身体嗰度咧由上至下就揾咗八个嘅部位啦， 嗯， 咁我哋就顺序咁去记咧呢八个嘅行星咯，咁、 嗯、 由太阳开始第一个行星咧就系水星啦， 嗯， 嗱咁我第一个地方咧就系我哋嘅头发，咁我就会想象啦，哦，我头发点样去记水星咧？每日我就用水洗头啦， 嗯， 系啦，或者我攞住条水喉咧，系咁射我啲头发嘅。好啦，咁啊，因为而家冇得剪头发啊嘛，咁啊更加要洗多啲头啦。好啦，第二啦，我哋对眼啦，点样去记呢个金星咧？嗱，对于大人嚟讲，系啦，你就会记金星火眼，但系咧，我哋就会留于一个叫做口诀 啊， 系嘛，我哋就会系念咗出嚟。但是在脑里面就想象不到的画面，如果我给小朋友他会怎么记呢、哦、你想象一下你对眼金色的发晒光的、或者你对眼是用黄金去做的，画出来就闪灵灵的、好了，第三我们的鼻要记地球了、我们怎么记地球呢？大人我们就会想哦，瞬间看鼻头咯，是吧，是这个可以啦，是吧，但是这个都唔係一個強烈嘅影像，唔係一個深刻嘅影像。咁、小朋友我就會想像，哦，咁你可以想像咧，我哋喺度撩鼻屎啦，咁撩下撩下就撩到個地球儀出嚟啦，係啦，又或者咧咁多嘅行星入邊咧，就淨係得地球可以呼吸到嘅啫，咁我哋就會記鼻咧就係、是、地球啦。 OK， 好啦，第四個行星就係咩咧？火星。咁、我個嘴點記火星咧？ 個嘴點記火星啊？係啦，會噴火咯，或者 係啦。咁我哋就會想像到一啲畫面啦。我嘴咧就會喺度噴火，所以記火星。咁第五啦，耳仔咧，咁我點記木星啊？ 耳仔 呢個真係難， 木星啊， 呢個好難拉上關係。 個耳仔嗰度生棵樹出嚟咯。 very good, very good. 嗱 ，exactly 啦，即係你會就會做一啲聯繫啦，因為木咧就會想像到樹啦，或者係一啲木製嘅產品啦。咁譬如我攞支筆插落隻耳仔度啊，或者係生咗棵樹出嚟啊，呢啲都得。係啦，咁但係如果有啲大人咧，佢就會諗木耳咯，係嘛？係啦，呢個都得。好啦，第六我條頸咧就要記土星，我就會點記咧？攞住啲泥土啦，捽落條頸嗰度，捽到條頸污糟邋遢一劈劈咁樣嘅。好啦，第七我对手啦，要记天王星。咁我就想象我对手咧，哇，储齐晒啲天王嘅卡片啊，或者咧，哦， 攞住四大天王 十二个人嘅签名全部喺晒我手掌。 而家系 Mirror 咯，系。 系啦，咁所以咧就十只手指都签唔晒嘅。哦 ，very good。好啦，第八我肚要记海王星啦。咁我就会想象咩咧？我打开个肚皮，入边有做好多海王。即系竹啦，嗰啲竹咁样流出嚟啦，又或者咧有啲海水咁流出嚟啦。 系 嗱，咁我就会想象到咧，将我哋嘅身体啦分咗唔同嘅部位啦，就会将一啲嘅资讯挂钩咗喺呢啲部位度。 系 系啦， 我而家咁样我都记得， 就易啲记啦。 系啊，头发就系水星，系咪啊？咁眼睛就系金星，耳朵就 系 木星。哦，系喎，頸就係啦。 但 係 呢個會唔會都係短期記憶？因為而家你啱講完啊嘛，即係會 唔 會？唔聽日已經唔記得，會唔會咧？ 絕對記到。 嗱，聽日我哋考下大家啦，好唔好啊？係啊，聽日我哋李 Sir 又再打嚟問下我哋，究竟你仲記唔記得？ 我記得 係啦。嗱，咁但係咧，呢個就要留意一樣嘢啦。其實我哋人嘅記憶力咧，係點樣去鞏固咧？除咗我哋喺輸入嘅時候。会用一啲嘅想像力啊，用一啲图像啊去到做之外咧，我成日都强调记忆咧系有三个步骤嘅，咁分别就系输入啦、回想啦同埋输出。嗱，其实咧我哋嘅人嘅记忆咧就同我哋付出嘅时间唔太相关，好多家长咧佢哋会以为温多啲书啦，系嘛，你坐一个钟点得噶，两个钟啦，三个钟啦，四个钟啦，即系佢哋会用时间去衡量嘅。 记得 几多嘢？但系其实我强调今时今日。我哋唔應該係用時間去到換取效果嘅。我哋應該係點樣呢？即係其實大人做嘢都係嘅。 用方法係咪？ 係啦，要用方法啦。同埋咧，如果人嘅記憶力其實係同乜嘢相關咧？係同次數相關嘅。 點樣 我哋輸入、回想、輸出嘅次數相關嘅。 呢三個步驟都要係一次為之一次。 係啦，嗱，譬如舉個例，頭先我同你講完一次八大行星。咁你然之后呢喺个脑入面去到回想諗返一次。好啦跟住你甚至 讲返一次。 讲返一次出嚟。咁其实呢就会系进行咗一次嘅输入回想输出。係啦、其实你个次数做得越多记忆就越好。而嗰个速度呢譬如我话有啲人呢睇一篇文章佢睇一分钟同一啲人睇得好慢睇五分钟对于大脑嚟计佢都系等于学习咗一次。 明白，即系唔系你唔系拉长个过程就有用嘅， 系啦，所以我反而就会建议啲同学咧，将嗰个时间缩短，将个速度变快，咁佢速度快咗，时间拉短咗嘅时候，佢剩余嘅时间就会多咗， 佢剩余嘅时间多咗嘅时候，就可以重复做多几次。 嗯， 哦， 温多几次就深印象啲啦。 系啦，记忆嚟讲咧，系同次数相关嘅。 嗯，明白。 系啦 ，OK。 咁所以，譬如头先嗰八大行星咧，如果你真系想要 keep 到一个礼拜， 嗯， 甚至系更长时间， 嗯， 其实你得闲啊，今日啊，得闲问一问自己，咦，我对手挂钩做啲乜嘢咧？吓，一至八嘅顺序系乜嘢咧？咁啊，由尾调翻转上头，讲唔讲到咧？肯定讲到嘅。 嗯， 系啦， 好嘢，好嘢， 好，非常好 吓，啊，用呢个图像记忆啊吓，同，嗯，埋要运用多啲你自己嘅想象力啊。 嗯， 冇， okay， 错， 就唔系不停咁用个时间喺度当温咗，死亡冇用嘅， 千祈唔好磨烂。 OK， 好多谢晒。李翔今日俾咗好多我哋嘅宝贵知识吓，咁啊有机会再揾你倾，好嘛？ 多 谢 晒 李翔，李翔 吓， 好嗱。其实咧今日本来仲有一个话题嘅，不过时间咧可能就唔系好够。今日咧本来咧想讨论一下咧，到底网上上堂咧，大家家长觉得对佢哋有冇影响咧？好唔好咧？会唔会唔集中咧？咁样 样，大家有冇意见啊？ 系啦，我见到啲人咧， 嗯， 都有， 都有嘅， 网上都有啲人都留言嘅，咁。不过你又冇呢方面嘅体验啦， 我哋冇啊，但系你琴日你系啊，你嗰日你唔开心啊嘛，因为你食饭嘅时候你冇着神褛出嚟， 着咗个神褛出嚟， 你着 咗。咁啊，网上咧都有啲朋友留言啊，Christy 佢可能我自己嘅小朋友太大少少啦，小学三年班坐得定，问题唔大。前年可能佢哋啱啱小一小二就争少少啦，今年可能大个咗，习惯咗 Zoom 啊，反而咧全班同学都好乖咁样咯。咁你 Jacqueline 就话咧，前年我要帮我弟父照顾嘅小朋友，因为留喺屋企上堂， 嗯， 我侄女上网上课都算 OK， 但侄仔就唔得啦，唔会专心咯咁样样。 系， 另外 Jones 话咧，网上上课会冇咁专心噶，小朋友学加上小朋友屋企上堂咧，自己都要 work from home， 即系爸爸又 work from home， 系， 佢哋又 work from study 啊，都有影响嘅。自己咧好在有姐姐帮手照顾佢哋上堂，有时咧小朋友想我陪佢上堂，我就解释我要做嘢啊咁样咯。咁就佢唔開心咯，咁樣樣。 嗯，我就唔知道小朋友上堂會係點啦。咁其實我哋都已經開始緊嘅，就譬如可能喺啲 Zoom 嗰度開會咯， 嗯。 我就覺得真係爭啲嘅，因為其實你每一次你只係得一個人講嘢啊嘛。咁但如果有啲人咧，即係講嘢咧欠缺一啲魅力嘅，你真係會飛咗去第二度哦。 冇錯， 你就會周圍搜啊，即係唉，哇！佢哋嗰點解嗰個嗰張台咁污糟嘅？你會真係抹下佢，我就會好容易會因為咁樣會 分神 啫，分神咯。 冇錯， 我唔係好得嘅。 好啦，喂，另外呢有朋友问呢啲阿马小强仲唔返嚟 rotate 下嘅， 啊，你自己讲下啦， 咪讲咗囉， 其实我哋讲咗一次㗎啦，讲咗一次㗎啦，係啦， 啊， 因为而家暂时疫情关系呢，我哋会 keep 住呢喺直播室就喺直播室，喺屋企就喺屋企，就暂时会 rotate 各自岗位就 冇错，希望大家继续呢每日支持我哋吓，啊，好啦，快到12点钟跟住我哋 一直我哋会有客家婆来了， 好 呀，今日呢就教大家嗰只有数字篇，教大家数数字啊，妈开气喎， 我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哦，他们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 吹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奔向海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恶魔守护心中所爱，还有望着胸口拍一拍，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还有向着天空拜一拜，别想不开，起来，管他上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 在呢疫情底下呢，一路听住呢个风骚快活人提醒你呢，都要留意身体健康啦，咁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同埋呢多啲洗手，同埋呢係要做好一切嘅防御工作嘅。 冇错啦，咁头先我哋嘅访问之后嘅话，咁大家可以多啲练习嘅话呢，大家都唔会喂个笨小孩啦。 对压对疫情有好大帮助。广东寻日新增三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全部嚟自深圳。另外新增24宗境外输入确诊，其中19个患者来自香港，分别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和东莞报告。另外昨日新增10个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东莞报告的3个感染者全部来自香港。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同下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2点，升297点，总成交金额54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0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4.4，升4.4；阳明生物60.85元，跌8毫；美团218元，升4元。阿里巴巴121.5，升3.1；盈富基金24.82，升3.6；华润电力16.55元，16.56跌1.24；快手95.35元，升4.75元；中国平安66.15元，升1.85元；恒生中国企业87.7，升2；友邦保险88.4，升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2，英镑10.564，瑞士法郎8.434，澳元5.582，加元6.133，新西兰元5.18，欧元8.8536，每百日元对港元6.7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1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5点，升559点。港金报1723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29美元，卖出18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就是咁大。 好嘅，嗱，咁我发觉咧，我哋嘅客家婆咧，其实都已经咧同大家上堂上咗咧成半年有多噶啦。咁、大家咧冇错，大半年添啦，都就嚟一年啦。咁但系问题系咧，就系好多嘢咧，原来好基本嘅，我哋都冇学过噶噃。 系、咩？ 包括嘅咧就系讲数数字啦，嗱、好多时候我哋学另外嘅一啲语言咧，都一定会教你点样数一至到十 啊， 系 啊，一定学 嘅，方便你 唔使学添啊，即系唔系话学啊，而系去旅行啊， 系啊， 通常呢啲导游都教你 嘅，冇错，因为你要买嘢啊嘛，系咪啊？或者我哋要一杯咖啡，或者我要买两件衫咁样，咁你都要知噶嘛。 但系又唔知点解咧？头先阿李 Sir 都讲嗰啲短期长嘅记忆啦，我试过去泰国旅行咧，学完之后到而家都记得， 系啊， 零。 所散事， 哈学节壁交涉啊嘛， 冇错，我哋都一样咁做落去啊嘛。 记得啊， 我都有啲担心系，因为一讲狗嘅时候我就有啲 唔好谂多咗。 我明我明， 学方言嘅嘢， 唔系我有少少觉得怕丑啫。 系啊， 讲呢个字， 即系你泰文 面红啊， 泰文好多嗰啲音咧，我哋广东话听落去好奇怪咩咩屎抌啊， 系啊， 嗰啲啊， 系啊，其实系颜色啫嘛， 即系颜色啫嘛， 我记得啊，你记唔记得啊，黄伯？ 记得屎 抌 啊嘛， 系咩色啊屎抌？ 即系唔记得啊？黑色啊嘛， 记得佢有讲过黑色。好啦，嗱咁既然系咁嘅话咧，点嘅咧客家婆来咧都胎嘅够胎字噶啦，攞名数数目啦吓， 数数目 系啦，就数数目嘅。好啦，一至到十啊，甚至乎嘅就系去到一百啊、一千啊、一万啊咁样咧，都要喺今日度学啊吓。所以大家咧就系诶醒水啲啦噃。第一就系热。 热 热热啊，热啊，唔系热啊，系热， 话音啊嘛， 系啦，热。咁如果你话热咧，就系讲咗日啦，日头，热条， 一哦， 系啦，热唔系热，二就系热， 热啊， 热 热热热热， 个二字难啲喎， 二系啦， 热热热啊， 唔好，一啲都唔易啊，热 热， 好啦，第三咧就系你哋估下， 正。 Sam 阿 Sam 阿 Sam S A M 阿 Sam 系衫 衫 系啦衫同我哋着嘅衫嗱好难啊嗬我都以为数数目咧容易噶原来系完全同广东话系好唔同噶热衣衫 热衣衫 系啦热衣衫广东话就系一二三 热衣衫 热衣衫 嚟啦噃去到四啦噃试下阿黄伯四你估下个。吓 屎 屎系屎屎你就屎啊 屎 啊 屎 屎啊 系啦屎 哦呢、這个易啲 重复一次系热衣衫 屎 系啦热衣衫屎去到第五个啦噃吓招兄嗯 嗯 系啦一二三四五。我哋就热衣衫屎嗯 嗯 系啦嗯咁啦 嗯 好啦对六咯噃六咧。小张张你可以试下 六 一样六 就咁六啊 系啦六就系六 六 少少音唔同 你用一次 六就系广东话客家话就系六 六 热衣衫丝五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面咁 嘅系啦六面六咁样系啦要着重啲 要松呢个鼻嘅 六系去到七啦吓切。小心啲发音， 切 系啦，切 热， 仲要切啲嘢嚟食， 六切 切个橙嚟食就系切啦，热衣衫丝五六切，去到第八啦噃，就系差唔多音八一样， 八 哦一样嘅，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系热衣衫丝五六切八 八 系啦，九咯叫 叫啊， 嗯叫同一只狗系一样发音嘅。嗯，而系咩样叫啊？咁啊，即系话你系咪养狗啊？ 咁猫咧 系一样嘅喵。 哦，我哋有冇教过？有冇养教动物？ 要 家禽， 要教个，要教个。嗯，我都要教个猛兽篇啊嘛。好啦，去到十啦，就系摄 摄 摄， 嗯， 摄 得唔得啊？ 得 好，去到一百咯，好嘛？我哋再教多少少，好冇？虽然十个我平时都系教十个，但系我觉得咧，如果系数数目嘅话咧，可以系去多多少少嘅。好啦，十啊一百嘅就系话热百 热 热百 系啦，热百好一千咯，热情热情 热情 系啦，热百热情去到再多啲啦，哇，好开心啊！热蚊 热蚊 嗯 蚊 热蚊。

始开始准备。 今日数数目就容易好多啦吓，咁啊就希望得嗱。因为咁样，我发觉咧，啲同学而家已经开始鬼马啦。 点解啊？ 尤其是系去到第九同埋第十嘅时候咧，你哋会系一时间同一时间会答两条就攞两分。 我冇。 所以你冇系你开始先噶。 哇！你个人真系即系收，即系你哎我。代替晒我想，代替我想讲嘅嘢。 你个怒火系咪？ 你讲得啱啦，系佢开始先嘅， 系你嚟先噶。 点 我以为系客家婆婆指先我， 后面皮到一个点啊！真系 都过咗去啦。 唔系记仇啊，系讲翻个事实啊。 人哋讲翻佢历黑历史，佢话咩记仇啊？你 系啊？你做咩要撩翻嗰啲嘢嚟讲啊？ 跟住我点会咁啊？其实佢开始先。 唔紧要，唔紧要。我哋嘅听众嘅话，我哋嘅眼睛系非常雪亮嘅。 算 系啦，希望大家讲句公道说话吓。好啦，今日咧，我哋就要嚟咧有十条嘅问题啦。为咗咧要压止你哋呢一啲咁。样嘅鬼马行动啊！所以咧喺今日咧， 我 系会有 你唔会问晒， 唔系系有其中一条系重复嘅，哦、所以你咪唔知道边个系有出过，边个系嗰个答案咯？你咪因为你估到嘛？嗯、你之前第九、第十嗰剩翻嗰两个就系呢个两个答案啊嘛！今日就唔会系咁啦。 系好啊，杜绝啲坏分子啊！ 系啦，讲紧自己系嘛？你个黄百万，你嘅真名系咪叫做黄百万啊？你姓黄系咪？黄百万系咩？ 千万啊！ 黄千万王哇！ 犀利， 很厉害喎！ 千万啊！ 好啦，黄千万，咁你今日你个试下你个铃钟先。 黄千万。 咁长啊！ 咁长 系咯， 你有啲唔着数喎。 冇所谓啦，我当啦。 好啦，当同埋黄千万啊， 唔玩花花样嘢嘅。 好啦，嗱，咁如果嚟嘅话咧，大家准备好未？ 好 紧张。 第一题：千里眼、顺风耳、黄千万。 三。 唔系啊，系摄 啊， 摄兄弟个摄啊， 冇错啦，我系问话系粤语长片几多兄弟嘅角色啊，系摄系咪？好乱咁嗌，但系又答错，好扣十分。 但我答咗啦， 你要扣十分，我知你有一分，唔使担心。好，第二题，中国人喜欢边一个数字有发达嘅意思啊？黄千万吓。八是啱的，好九分，而家剩翻负九分。第三题，恭喜小朋友年年考第几啊？当 热 热冇错，似乎个音就争少少吓，所以我只可以俾0.5分你。咁而家有1.5分嘅， 你死 唔紧要 吓，可以话自己啲同学系咪可扣多十分？ 我话自己咋？ 我觉得你个人咧。你嗰人真系衰到一个点， 系啊！我真系唔可以咁样、啊， 但我又唔可以 粗行，我都照俾分吓。 我又唔想话你，我话你人哋又话，喂你又虾佢， 唔紧要，我嚟负十九分啊！而家你阿黄千万，你小心啲。第其实佢答晒都输，咁何必咧？第四题，结婚嘅时候你会祝贺人哋长长。黄千万 叫叫 叫叫是啱的，好负十八分。第五题，话人哋是长舌妇，我哋会话佢你不理咁当。做咩会咁？你咁咩噶？话人长舌妇，即系好中意同人哋讲埋啲是是非非。 哦， 乜你个人咁 八？系啦，我突然间谂唔到你要再重复，系冇错。 系啱嘅，冇错。咁样咧，你就有呢个2.5分。好啊，下一个系七啊，你讲。第六题，你唔好挑战我，话你听下。嗱，外国人系觉得好 lucky 嘅数字系。lucky 唔知呢、啊這个真系， 诶 系 冇人知道，好 lucky 嘅系六加一系几多啊？ 切 诶嗌名先得噶， 当 系当 系咩？ 系啊 ，lucky seven 啊嘛， 哦 系啊 ，lucky seven 系七啊嘛， 切 好啦，七系咪你切系咪 ？OK 好，咁就有3.5分啦吓，好啦，第七题，做人情妇我哋会叫佢系小 当 啊小张张。 小三， 三是啱的，好啦，有4.5分，系啊，咁又点？我听唔到、啊， 摆明， 摆明， 咩叫摆明你叫先？你解释一次，咩叫摆明你叫先？ 后边好大声，我点办？ 大 到、啊，我听唔到啊 ，sorry 啊吓。 我开我将你嘅电，将你嘅电话推大啲啊， 系大少少好。好啦， 再做。 我真系唔惊你啊！好啦， 搬呢套出嚟喎，佢而家 佢系咁噶啦。 啊，你个人真系 系个成日都系咁噶，次次客家婆都系咁嘅，吓我第八题三三不尽，乜嘢无穷啊？ 当六 做咩唔嗌啊？ 我咪就等你哋开心下咯，你哋都冇声抗议， 系咪？咁你由而家开始，而家开始唔好 玩得几开心， 好开心啊！而家嗱，由而家开始，你唔好你唔好讲嘢啊！你唔好讲嘢啊！第九题终于话拿住拿住，即系几多？ 又唔讲， 你又话唔讲嘢？ 嗯，我嗌啫嘛，我冇讲嘢，我嗌啫嘛。嗯， 系啱嘅。嗯，银龙都啱啦。好，而家系负十七分，最后尾一题啊。 你笔嘅咁犀利， 梗系有啦。做人哋即系帮人哋去做嘢啊。 我当 系当 师， 系咪冇错啦？帮人哋去做嘢啊，任人哋差遣啊，咁我哋会话人哋系乜嘢？阿四系阿师嘅，系啱啊吓。咁啊就系有呢一个嘅。6.5 分嘅，好报个报告先啦吓，咁啊就系有阿小张张有 6.5 分，咁而黄千万系有-17分，所以今日赢咗嘅就系小张张。 但系我觉得咧，你咁样你咁样咧放撇咧，我都赢咗，你都唔系几开心。 点解啊？ 佢都放撇撇地咁嘅吓。 算啦， 唔系，我想问一下你嗰啲热白、热青、热掹都冇问嘅。 我点解一定要问啊？我咪就系咁样， 佢就唔想，佢就唔想。一次过答埋最尾个几题，想 你唔知嘛？等你唔知道我问啲乜嘢嘛？ 你有冇 听 人讲嘢啊？头先 我教多啲嘢嘅话，咁样有啲我收多你，收多你多啲学费噶。你再嘈下、 嗯，不如咁啦，阿黄千万啊，你读讲翻一次啊，咁啊叫老师俾翻分你啊，你由一开始啊。 好啊，你数啊，一至十啊。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啊，几好啊！ 拜拜。 几好喎、啊， 好好喎、 啊，系啊， 讲埋俾两分我啊， 讲埋一百啊， 二百， 一千， 一千， 一万， 一万， 好嘢喎、啊，好叻啊呢位小朋友， 系、啊系啊，好好啊呢、這个同学仔，系啊，俾、啊、个进步奖，吸个黑珠俾佢，唔系吸个红珠俾佢啦， 系、啊，可惜我哋嘅比赛已经完毕。佢记得咗冇、欸？ 我哋学嘢唔系为分数嘅，系咪先？阿黄千万，系啊吓、啊。喂，阿黄千万，今日咧个故事咧就 系 琴日嘅一个延续嚟嘅。 下集，冇错。 因为由你老人家写剧本，我梗要大力推介一下嘛。 嗯，冇错。上集咧就系叫做缘起啊嘛，系咪啊？下集咧就系缘灭啦， 系咪啊？ 冇错。 咁啊，留意 缘灭。 12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之后，继续翻一阵间风骚发言咧，就有今日嘅片段人间送俾大家噶啦， 冇 错。好，18度嘅温，相对湿度74%。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先听咧12点半嘅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对于国家主席习近平转达对香港疫情的高度关注和对香港市民的亲切关怀，特区政府发新闻稿指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代表香港特区和全港市民表示由衷谢意。她强调会继续带领特区政府以坚定意志，用好中央支持，倾尽全力抗击疫情，作为本港当前头等要务。林郑月娥说，中央一直是香港特区最坚强的后盾，特区政府定当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会动员一切可动员力量和资源和必要措施，确保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他又说，疫情的急速发展令香港当前情况极为严峻，大大超出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所以已经向中央提交报告，提出请求中央能够尽快协助的具体诉求。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4200 8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以及超过3000宗初确个案。消息又话，截至寻日，本港大约有12000个初步确诊同确诊者等候入院。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本港新冠疫情发展得好快，综合确诊同初步确诊数字，过去七日有大约17000个阳性个案，医管局所有设施已经尽用，超过3600人入住医院同其他治疗设施，估计仍然有10000多宗个案滞留在社区。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本港有7,260,000人适合接种疫苗，但仍然有1,610,000人一针都未打。兒童接種疫苗情況絕對不理想，促請政府總動員統籌私人醫療人員組織外展隊到學校、安老院舍、兒童院舍接種新冠疫苗，盡快在4至6星期為未接種疫苗的人打針，連同打第二針和第三針，目標是接種10,000,000劑。他又說，若果短時間內推高疫苗接種比例，以外國經驗對壓低疫情有很大幫助。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感染 Omicron 的患者由出现病征开始传染力较高，如果一直留在屋企，担心会传染给屋企人，如果能够移送患者到隔离设施，情况会较理想。对于医管局设立7间指定诊所给病况较轻微的患者求诊，他认为有一定作用，因为过去几日急症室出现超出负荷情况。林伟信又说，相信医管局稍后会有更明确的指引，包括哪一些患者或者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到指定诊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下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5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55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0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4.2，升4.2；药明生物60.85元，跌8毫；美团218.6元，升4.6；阿里巴巴121.5元，升3.1；盈富基金24.82元，升3.6；华润电力16.5元，跌3；快手95.2元，升4.6；中国平安66.1元，升8；恒生中国企业87.74元，升1.24；友邦保险88.4元，升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2，日元115.6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2，人民币6.3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6点，升541点。港金报17,23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33美元，卖出1,85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everybody， 我是 Lisa 啦，俾你好彩啦，我哋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又嚟次讲又靓仔又大只啦，超 B 又型又 fashionable 啦，罗文中啦，唱歌把声真系俾你正啦，阿草细细粒 Made in Hong Kong 啦，萨拉马波。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将会在3月1号开始，

片段人间。原来我是这么爱你的。下集完灭。 小张啊， 吓 导演咧话有个舞狮病咗，问你话有冇兴趣试下？ 舞狮啊， 横掂咧，你平时都冇嘢做，都系等我啫嘛，车出车入咁，我想你试下。 我唔得噶噃呢啲嘢。 诶，佢嗰日啦，见到你对付嗰两个富二代咧，佢觉得你身手啊，反应都唔错啊。小张啊， 吓， 我想你试下，搵多啲钱唔好咩？ 搵多啲钱啊好。不过呢， 哎呀，我咩啊？嗱，总之有我喺度，冇人够胆虾你嘅。 好啦。 哎，好啦，早知都放食饭啦。搵下个饭粒喺边先。啊，呢，哎，凌小姐，我嘅小张嗰个咧，哎，点解搵唔到有佢个名饭盒嘅？吓，路人张。太过分啦，太唔尊重人啦！ 凌小姐啊，系咪食饭啊？ 系啊，你食我呢、這个。 唔使，诶，呢个啦，呢个咪我嘅咯，啊。 边个啊？唔系。 路人张嗰个嘛。 小张啊。 吓、 啊，你唔好嬲啊。 嘿，唔嬲，有饭食，有咩好嬲啫？我唔介意嘅。凌小姐啊，今日冇嘢拍，不如我车你周围去玩下。 唔得啊，我下昼咧要同导演同埋老板开会啊，要倾另外一套警匪剧。 又有老板一齐啊？ 嗯， 诶，我陪你开啊。 唔系咁方便嘅，我哋啲会唔俾外人喺度嘅。 我系外人咩？ 哦，我唔系咁嘅意思。啊，总之你唔使陪我开会啦。系啊，我发觉咧部车好似好污糟啊。你下昼如果冇嘢做，攞部车去搵人洗下好冇？ 搵人洗，使乜搵人洗啊？佢哋求其嘅啫，我自己洗，放心啊，我搞掂佢。 哦，小张， 嗯， 你今日系咪喺片场同华姐嘈啊？ 冇啊，都唔算嘈啊，我大声同佢讲几个嘢啫嘛，而且我都系讲道理啫嘛。 小张，有时候有啲嘢咧，唔系讲道理咁简单噶。是要懂做人啊，你明唔明啊？华姐喺呢一行四十几年噶啦，佢专帮啲大哥啊、大姐啊咁梳头，其他人叫佢唔喐噶。 我都系好声好气啫，我话唔该你帮我轻吹吹个头啦，咁样样，咁佢横掂佢坐喺度都冇嘢做，咁整两下五分钟整完啦，有咩问题啫？ 小张啊，华姐以前咧就已经同我讲过噶啦，佢话咧唔会帮嗰啲茄喱啡整头噶。佢啊系俾面我先至帮你整一两次，你唔系啲咩重要嘅角色，你自己整咪得咯。 我就系唔想影衰你，我先想认真做啲嘢咋。 小张啊，你做咩要咁萌塞啫？你醒啲好唔好？ 呢啲唔系叫萌塞，呢啲讲道理，茄喱啡都系讲道理，好唔好？ 我都话啦，娱乐圈咧好现实嘅，冇人讲道理噶。你想喺呢一行度发展，就要接受现实。边个最大道理就喺佢嗰边，你明唔明啊？ 我明，我谂我呢行唔啱我啦，凌小姐我唔做啦，我翻香港。 小张啊，呢份人点解系咁样，成个细路咁嘅啫？我话你两句嘅话又话唔做，好心你啦，成熟啲啦，唔系我点带你见人啊？ 得噶啦，我识路，我唔使你带，你派人翻香港话俾我听，我机场接你。 喂，小张，你喺边啊？我喺机场等咗你成半个钟噶啦，你去咗边啊？咩话？你开紧工？同边个开工啊？点解要咁做？我要你俾个解释我。 咩？点解？ 你明知我唔中意嗰个小青噶，点解你要帮我开车啊？你咪特登噶？你知道你要咁做？你知唔知我喺出面度俾人笑到面黄啊？我咩面都冇晒啦，你点解释啊？ 第一，我只系帮电影公司打工，我负责接送啲演员，我乜嘢演员都接。小青系一退嘅演员之一， 就系咁啫嘛，公司安排我车佢，我觉得冇问题啊。 小青明知你系我嘅男朋友啊，佢系专登咁做落我面噶，好心你啦，唔好咁幼稚啦，你谂嘢成熟啲得唔得啊？ 仲有啊， 收声，我未讲完啦，我要你即刻推一份工，你继续帮我，佢哋俾几多钱人工你啊？我俾 double。 你答应承咗做，我点可以推人？点得？我唔会咁样。 我话得就得，冇得倾。你即刻打俾老许啊！我话俾你听，你唔可以再帮佢啊！特别系车嗰只嘢，我唔讲啦。我肚饿，车入赤柱食饭。 对唔住，我啱啲系中环车演员，唔够时间车你赤柱。 你好嘢，即刻俾我车匙我。 嗱、啊，车匙。仲有啊？ 乜嘢 啊？呢车屋企锁匙俾翻你。 小张啊，我俾最后一次机会你啊！ 唔使啦，唔使啦，唔该晒，我走啦，拜拜。 啊！你走啊！你走，你走就冇翻嚟啊！ 喂，系啊，小青点啊？我得闲啦，好好好，你等我，你等我，两点半啊嘛，冇问题，冇问题。哦，拜拜，拜拜。咦，凌小姐咩事啊？ 小张，好耐冇见啦，你最近好吗？ 最近几好啊，你点啊？忙唔忙啊？ 唔忙，我放紧假，迟啲咧我会上大陆嗰度拍套古装剧，又要打。 哦，哇，又要打，咁你小心啲咯噃。 诶，出嚟饮杯咖啡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几时啊？ 依家嚟接我啊？ 唔得啊，约咗朋友。 咩朋友啊？唔推得嘅咩？ 唔系唔推得，不啱啱约咁费事啦。 呢位朋友好紧要嘅咩？我识唔识噶？ 你识嘅，小青啫嘛。 哦，原来佢系你朋友。 嗯， 我同你讲过好多次啊，娱乐圈咧好复杂嘅，唔会有真朋友，人哋当你系阿四，揾你车出车入咋。好心你啦，你醒啲啦，好嘛？ 林小姐啊，其实娱乐圈真系冇你讲得咁复杂。会唔会你一直睇唔通睇唔透咋？系你觉得复杂咋系嘛？ 我睇唔通，我谂唔通系嘛？啊系啦，我错啦，我凌湘仪啊，22岁嗰年攞咗个选美冠军入行，一入行就做主角，从来冇做过配角嘅，做亲都系大小姐又或者系大家姐啊咁。我咁多年经验，如果我都睇唔通娱乐圈嘅，我唔知边个识睇咯。 你讲得啱啊！因为你一直演紧女主角，你根本唔知道配角嘅心态点，你唔知道韩国嘅心态点，你更加唔知道我呢啲咁嘅 care level 嘅位置喺边，你完全唔明白，你知唔知啊？ 你 仲有啊？你话过俾我听，你从来冇认真拍过拖。其实我谂你甚至连一对真正嘅恋人点样去演，点样爱一个人，你都唔识啊！ 够啦，唔通我真系演唔好女朋友呢个角色？亦都唔识点去爱一个人。小张啊，听日咧我有场戏啊，我想你俾啲意见我。 咩戏啊？你最叻过我啦，使乜我教啊？ 有场由5楼咁高嘅天台要跳落嚟嘅戏啊！导演咧问我要唔要替身。你话呢？ 吓、啊，你仲要问？5楼跳落嚟，梗系要替身啦！你点会搏噶？ 我就唔想嘅，咪就系因为嗰个小青咯，喺佢嗰套飞凤群鹰啊，由火场嗰度走出嚟咧，再跳落海，一个 shot 落啊，都冇用替身。我唔想俾人话我老，唔够小青嚟咯。 你唔好咁啦，做翻你自己应付到嘅嘢，无谓冒险，无谓冒险，真系嘅。 我有信心，我一定得嘅，冇人可以睇小我。 冇人睇小你，我都冇睇小你。 听日咧，我喺西环度拍呢一场跳楼戏啊。 等等先，我有个电话，等等，唔好意思，系朱生。得，机场接客，跟住去东莞睇地盘啊嘛。知啊。咁我叫同事帮你订埋酒店，好唔好？得，听朝见。得啦，放心。好，拜拜。阿凌小，咦，走咗？ 系，早晨，朱生，接咗个客啦，得得得，过嚟屯门啊嘛，十五分钟到，一阵见。 早晨，导演，咩啊？我有冇信心？你话呢？你睇下我今日好精神啊，冇问题。lunch 我万岁。 陈总、朱生、黄生入地盘啦，诶、欸，唔好唔好戴翻安全帽先，安全安全吓。一阵间 Peter 哥会带一巡嗰个地盘嘅，我喺出面等你哋 ，OK？ 啊，巡完出嚟我喺度噶啦。 明哥，今日咧靠晒你啦，记住啊，帮我垫多几个纸皮箱，同埋咧 check 清楚条 wire 吓。好，唔该晒，唔该晒。 诶、哎，朱生搞掂晒啦！诶、哎，恭喜晒，恭喜晒！等等下，我好快开部车过嚟，等等，好快。 喂，小张，你系咪真系咁忙啊？我想听下你把声啊！你收到信息即刻复我啊！我挂住你啊！喂，小张，我上咗天台啦，我有啲惊啊，我跳唔跳好啊？如果你话唔好，我会即刻落翻嚟噶，快啲扶我啊！小张，我喺天台等咗你十分钟啦，你系咪仲嬲我啊？我应承你啊！拍埋呢一场咁危险嘅戏，我以后都唔拍噶啦。因为我知道你担心我，好紧张我。我爱你啊，小张。不过依家天台好大风，我有啲头痛。你服我一句啦，好唔好啊？ 哎呀，原来佢打过咁多次电话俾我。仲有咁多留言，头先完全冇留意添。 小张，我要跳落去啦。不过你放心，我绝对有信心嘅。套戏杀科之后，我有个心愿，就系同你翻去贵州嘅油菜花田嗰度影婚纱相。你记住啊，小张，我真系要跳落去啦。再见到你嘅时候，我要你以后。都叫我双双。 双双，双双对唔住，我嚟迟咗，你快啲醒啦。双双，我有好多嘢同你讲啊。 我不羡慕太阳，照不亮你过往，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 双双，我哋仲要翻去影婚纱相嘅，双双。 我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不用开口，也就无需躲藏。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笑着与你分开，思念却背对背张望，剩下倔强，剩下合照一张。